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今日又嚟到 AKB 嘉年华啦。咁啊嗱，今集啦，我哋亦都会讲下啦。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咁啊咁啱 HKT 六周年啦。 嗯，系。 咁啊，我哋就喺我哋录音间啦，我哋讲唔到啦。咁啊，今日就讲翻少少先啦。 好啊，好啊。 咁啊，今日好似亦都系AKB 红爆系咪啊？ 系啊，但系今日最重，但系有样嘢最重要嘅 AKB 嘅嘢就啱我。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啊，呢个好大镬啦。 咁啊，先讲下HKT 六周年啲嘢先啦。咁啊，表演嗰啲。 讲下边个？讲下边几个喺度先。系。 系啦，咁系阿 K。 阿添啊。 系咪？ 系耶。咁啊嗱，咁啊 HKT 六周年啦，嗱，咁啲表演嗰啲唔讲啦，就讲下啲事故先啦。 咩料？ 啊咩料？呢个事故王真系例牌噶啦。 做咩扑街？ 好似系。 都唔算嘅，不过就系、是、不系，因为嗰阵咁啱嗰阵时咧就 系、 是、HKT 嘅 single 连唱嘅， 系 咁阿 Melo 咧就冲咗出嚟，咁啊本身嗰只歌就唔系佢嘅，佢冇份表演嘅，即系嗰首系系十二秒嘅，咁啊嗰阵时系大系洗牌咧，等啲等啲其他 member 唱下嗰啲跳唔同位置噶嘛， 系 咁嗰首歌本就系冇 Melo 份嘅，但系 Melo 就再出嚟，咁啊同阿欣欣其实同一个位置，咁啊 好似同阿 Melo 都同一个位置。 唔系阴阴， 阴阴咩？ 隔我，阴阴， 因为我见到张图，好似见到有 Mia， 好似望住咩啊咩？ 嗰个系唔系？你头光阴阴嚟噶，嗰系。 哇！今日好困惑咯，阿 Mia 成个， 两个都乜嘢？因为两个系跟，因为咧佢两个都跟住嗰个摄跳音嘅时候，咁跟住系咩个？你玩我望我眼望你玩，咁啊 掉啦！ 阿沙士咧留意到嘅时候，咦，碌大晒只眼咧！ 唉，即系摆明系错，跟住就请错，叫阿 Melo 请错 ，Melo 请错， 叫咩翻翻？跟住系咩嘛？因为唔系，不过睇得出佢哋又真系好蒲嘅。因为虽然佢两个企埋同一个位，咁但系问题佢两个就算喺度讲紧边个话边个跳边个跳嘅时候咧，咁佢哋两个都系跟住嗰、那个音乐一齐喐嘅。呢样啊真系蒲嘅。不过 Melo 呢个事故王啊，真系唔系讲笑。 扑街上，好彩唔系扑街啫。 咪试过噶啦，试过有一次喺公园度真扑咗个台， 咁大镬。OK。 另外亦都咩咧，经常性咁 样。因为唔系专属舞台啊嘛。 系啦，不过嗰次有一次先叫好笑，有一次。我旧年系咪同你睇 X 春干嘅？ 系。 嗱，我同你睇春干嗰场咧就系阿 Sakura 濑嘢啊嘛。 系。 但系咧阿 Melo 濑嘢嗰场咧就系名古屋嗰场。啊。系直头嗰只笑到我肚痛噶。 即系点啊？ 佢咧。你因為喺啱啱開始冇幾耐嘅時候咧，咁係咪咧佢個旋轉舞台有個舞台咁升上嚟嘅？ 升上嚟跟住 咁咧就係嗱，咁嗰只歌咧就係升咗舞台上嚟咧，咁 man 版係會喺嗰中間嗰啲叫啦啦隊花球咧，咁啊跳舞噶嘛。 係一幕係咁啦。 咁咧跟住咧嗰一幕咧見到咧中個花個舞台中心咧仲留咗一個有一隊花球喺度。跟住跳下嗰陣時，跟住沙石喺度左一望右望左一望咪。 有人驚咯？ 係以為係唔見咗個人啊！鏡頭一轉。阿 Melo 喺个旋转舞台隔篱喺度跳紧舞，我屌， 即系点啦？ 点啦？上个舞台，即系唔系啊？嗰啲啲佢真系一个叫做事故王嚟嘅。咁加上 咁佢咁问题嚟啦。咁佢嗰跳嗰阵时冇 rehearsal 嘅咩？ 有 踩台点会有啩？ 点都有。 因为应该可能系佢踩个距离嗰阵时，可能出错或者系咩嗰阵时候咧搞錯咗咧，咁變咗 台中間一個台中間一個台邊，台邊直喎。 唔係，佢嗰個係四方形個台中間有個圓旋柱嗰個圓形咁啊，佢係企咗喺個圓形隔離同埋個角台嘅各邊咯， 差太遠啦 喎。係啊，差太遠。 因為佢個圓形嗰個升都好大下嘅， 係 咁啱喺正個隔離位咯。 因为我记得我哋嗰阵时睇咧，佢嗰个春康咧，那个旋转舞台系好似蛋糕型噶嘛， 系啊，蛋糕咁样噶嘛， 一级一级上噶嘛， 中间啫嗰阵， 系啊， 系咯， 唉，不过唔系佢呢个佢真系唔系喺 真系好笑啊！ 公演事故都唔少啦，例如系讲Kiss Magic Soga 嗰个有个台词嘅， 系 亦都讲错过啦，吓到阿呢个皮都冇晒反应。 嗯 啊，系啦，咁啊，而家更加嘅 呢个 Melo 呢个田岛 Melo 真系好唔专业啊！ 系就成件事好好玩， 但 系 好玩 多玩嘅，好笑嘅， 即系唔系话一啲非常之严重或者好错好错 诶，少少地就当笑话睇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你都讲翻啦。咁嗱，喺埋尾公布啦，咁喺公演埋尾公布啦。咁 HKT 嗱呢样嘢真系非常紧要啦。嗯，2018年将会有专属剧场， 喺边度？ 冇未公布，未公布，亦都未讲。咁但系就如果应该就唔会喺唐人丁嗰边噶啦，因为唐人丁系2019年。 哦， 咁睇下会唔会而家系留翻喺而家呢个地方做专属舞台，定系就倾点数，定系点啦？就唔清楚啦。嗯，就未公布嘅。咁啊，但系子贤就就讲咗啦，2018年就有专属舞台。 哦， 咁另外亦都有， 即系好快啫， 应该系。 咁亦都有升格嘅，有咩把升格嘅？咁啊，就系四期生咁啊， 全 部升格啦。 全部升晒。 就系阿风永亚纪升到 Team H。 嗯， 系。咁嗰、那个云上云菜同埋地头光阴阴就 K 科， 嗯， 其余嘅就原天升上去 T two， T two 系， 咁啊都系你睇得出咁又都系嗰队啦 ，Team H 就系正系主队，咁 K 科就系另外就系、是、万能队咯，咁啊另外 T two 就系新鲜队咯， 哦、 啊，咁、嗯、啊基本上都其实差唔多噶啦，因为你见到阿风韵亚纪其实都叫系近排都好出位，咁另外都系有选拔有剩嘅话。咁我覺得風韻亞紀上 Team H 都唔係話意外嘅。咁啊，就係我啊初頭我阿雲上雲菜我就有少少保留嘅，因為初頭我估如果升嘅話，可能係阿 地球光陰咯。 地球唔係地球光陰，我又覺得 OK 嘅。地球光陰、okay、我就覺得我意料之內嘅。我估係魔甲或者係阿邊個嗰啲多，但係估唔到就係乜嘢咯。咁我可能就而家變咗 T Two 嘅羅莉團咯。坚系罗咗三只罗莉已经喺度， 系啊，正常， 嗯， 应该啊，以前都系哈拿扎喺度， 咪依家咪哈拿打， 哈拿老师而家都系 做声嘅，做师嘅， 系啦，咁啊，另外亦都啦，讲下啦，咁啊，会有新公演嘅， 所谓新公演都系 系啦， 以前即系以前嗰啲公演 嗰啲 原来将佢做咩啫， 咁啊就嗱。向日葵组有新公演，咁而家HKT 向日葵组咧就系塔达伊玛靓阿蕉，咁就追加一个18岁以上 man 把先做得嘅，有即系诱惑的吊带物，系啦，咁嗱呢首呢、這个公演咧嗱我后屘先至睇翻，原来呢套公演我冇睇过噶、 嗯， 我就只不过系知道呢佢个歌就系得孤独的跑者同埋嗰个诱惑的吊带物。 佢系咪少少 SDN 搬咗过去啊？ 即头咩？即头 SDN 嚟噶嘛？ 搬过去噶， 搬过去， 所以18岁先做得噶嘛？18岁先睇得啊！ 十八岁以上嘅 man 版先可以参加。 但系细路哥都可以睇嘅。 应该系全年龄版本嚟噶啦，因为以前就系、是初期 SDN 嘅公演就 系 18岁以上嘅， 咁 后屘就解禁做全年龄。 加啦，佢將啲語言嗰啲全部變，大家都啱聽啊嘛。 其實都好就其實好解界，其實都 好解界嘅， 好解界嘅。咁啊睇下點啦。就反嗱，因為最出位嗰首歌就係只又話啲吊帶物啊嘛。咁嗱，佢呢首歌就係睇下邊三個唱啦，一定係咁啊，因為佢埋尾佢有個吊帶物掟出觀眾席啊嘛。 係啊， 而家係邊幾個啦？系啦，呢、這个就比较刺激啦。 Miku 咯 ，Miku 唔得 ，Miku 未够十八岁， 未够， 系未够 啊。系啊， 应该系阿 Nico B 嗰啲。 Nico B 一定有噶啦，因为啱啱睇，其实睇翻HKT 十八岁以上嘅 man 买都唔少嘅，都有廿几个嘅。咁睇下而家点样啦。 Marilyn 咯 ，Marilyn 有啲问，我觉得 Marilyn 唔系啊，讲紧另外一个 Marilyn。山田啊， 我知啊，唔系 Marilyn 有啲问佢人气方面可能未必会比， 唔系，因为讲紧够十八岁啊嘛， 系啊，咁够十八岁即系咁，但系问题佢都要睇人气， 都唔系到时都好似 睇 啊， 睇 下点 啦，睇个公演嗰度睇点样搞 啦。好啊，咁啊，另外 Team H 同埋 Team K4都有新公演， 系， 咁啊，而家 Team H 就做紧剧场的女神啦，咁就会转做 K6 嘅 Reset 公演， Reset 劲好多， 系啦。reset 公演的话，咁我相信啦，Unido 方面就会系阿边个做嘅 ？Unido 嗰个逆转之王之嗰啲，可能系 Halloween 嗰啲会比较多。咁啊，另外亦都有一个我又好想知 center 系边个嘅一首歌。 吓、 啊，乌河呢首歌本身系阿崔元才加噶嘛？ 崔元才加嘅。 系啦，咁而家就变咗 HK 入边。Team H 入边边个会用乌合乌合身体啦？我觉得唔会。 唔系自然唔会，自然好似出公演应该唔会。 唔系出公演应该会出嘅。 唔系 乌合乌合应该就唔会。 可能 Nico B 咯。 Nico B 系啦，因为之前就喺 HKT Con 嗰阵时咧，阿 胡 拉斯基都 做过呢首歌 Santa 嘅，咁而家冇一星期 Team K 4啊嘛，咁 Team H 嘅话，咁睇下就边个啦？呢、這个有少少兴趣嘅呢、這个就， 好睇住先，再睇 系啦。咁啊，另外咁啊，轮到系阿 K 4啦 ，K 4就系制服之牙，咁啊嗱 ，K 4呢个公演咧就有一首真系名曲中嘅名曲嘅 ，SKE 范嚟讲，就系枯叶车站。嗱，枯叶车站 咁熟，或者咁熟啦，公演 咪从井零奈嗰只， 从井零奈嗰只咯。 系啦，咁枯叶车站呢首歌会系边个咧 ？Team K Four 啊， 系 好惊喎。 一般如果嗱，以根据以前个喺 B 五嗰个车场里程个关系咧，咁啊因为本身车场里程系 Team K Four 公演嚟噶嘛，后屘转咗剧场轻易交换啫嘛。我以我估计咧，应该系马独噶。 我都觉得是 因为、 okay、 因为 K 似啊， 系啊， 因为讲唱功应该系佢 K 4嚟讲 ，Madoka 系最稳嗰个嚟噶嘛， 最稳阵， 所以应该系阿 Madoka 多嘅，又应该唔会 Sakura 噶啦， 唔会 Sakura，Sakura 都好少出好嘅 ，Sakura 嘅话佢应该系等圣诞嗰啲先会唱嘅啫， 啱， 系啊，佢所以应该正常嚟讲应该系 Madoka 噶啦， 啊好， 系啊，加上你见到有阵时咧嗰啲出嗰啲歌咧，系发觉咧有啲 member 咧系唔会俾佢跳，唔系搵啲俾佢特别唱歌嗰啲歌噶，唔会俾佢跳。基本上不会找啲点样跳嘅一啲叫做咩嘅排位嘅、所以我估而家应该都系。 你马道格唱《枯叶车站》好啊，好耐冇听呢首歌啦。 咁啊，初日公演嗰阵时就要留意一下啦。不过就而家就仲未公布嘅，咁应该就出年可能转咗新剧场啦，咁或者系专属剧场啦。咁 应该都系出年春天先开始 嘅。咁 我觉得冇咁快，我觉得可能 应该夏天。 夏天 唔知啊，睇下点样咯。可能。特别起紧你整埋唔知啫，系咪？ 嗯， 出年先算啦， 出年先算啦，好啦。咁啊 ，HKT 就到此为止啦。 好， 咁啊亦都要讲翻啦。咁啊上个月尾咁一单新闻啦。嗱呢单嘢都的确一出嘅话咧，都好大回响啦。 哦，韩国嗰单嘢 咧，系啦， 好 Deals 48 系啦。咁啊11月29日，咁啊韩国有韩国最盛大嘅音乐颁奖礼，咁啊 ，MAMA 啊嘛，嗰 个 MAMA， 咁啊系巡，咁啊其实系连唔知第几年巡回咩噶啦， 香港都搞过， 香港搞， 香港年年都搞， 搞过几年嘅，本身系韩国搞，跟住后屘就转咗嚟香港搞，跟住今年就齐玩巡回，咁啊第一站越南，第二站就东京，第三站就香港，我觉得其实佢几醒目嘅，因为始终而家韩国嘅音乐。方面有一定的软实力，咁你巡回搞嘅话，其实虽然成本系高，咁但系起码要收到宣传效果。 佢大把钱，今时今日。 咁你要知佢，唔系咁你始终你要知道佢背后有个国家预算做嘅 部分咯， 收 大把钱，收大把钱， 大把钱。 系啊，咁所以呢个佢系几醒目嘅。咁啊，另外佢当日啦，咁啊 AKB 亦都做单人表演嘉宾啦。咁。老实讲嗰句， 摆七月康上台，咪上神台，攞咗个唔知咩类似咩 producer咁样 ，producer 嗰啲奖， 系啦， 一年咩 best of producer 2017，咁跟住就话整咗对咩 producer 即系 producer 嘅48就系韩日就 韩日合作叫做， 国同日本一齐搞定系还是首尔 40X 咧咁样样？ 应该我估计应该系可能请肥差喺嗰边插旗，我觉得有咁嘅机会。 我就个人觉得咧，就似应该做电视番组。 电视啊，其实系电视番组。 系电视番组，因为嗰个 producer 101咧，即系个韩国嗰个电视嗰个选手节目嚟嘅，真人选手 节目。即系嗰个系超级巨星嗰啲嘢， 类似啊。 因为member 都曾经有啲参加过韩国节目，韩国综艺节目嘅。而家有个 member 好似系去紧韩国嗰个节目度有乜嘢噶嘛？ 前 member 咯。 系咯，所以应该系咁，所以而家就唔清楚啦，因为都系冇乜资料嘅。咁但系一出咗呢个话，就真系叫做万千夫所指啦。呢、這个真系出咗呢个消息嘅话， 难睇啦，难睇嘅有时啲嘢，即系其实我反而想睇咧，如果呢对即系如果真系有呢对嘢嘅话咧，我睇下你韩国点样玩你 4D 嘅，即系点样去演绎呢嚿嘢。因为韩国佢本身就韩国有韩国佢自己嘅玩法噶嘛。如果佢同 4D cos 埋一齐，其实系水火不容噶嘛。 唔系一 即系有几水火，即系有啲水火不容拍。 定位唔同， 定位唔同噶嘛。 定位唔同。 咁如果你又玩埋 AKB 嘅嘢。首先唔好讲日本受唔受啊，韩国自己受唔受先啦。跟住韩国受唔受，跟住 再睇下香港受唔受，即系港台同大陆受唔受啊？再睇翻日本受唔受啊？睇下点，睇下点样，睇下点。 以我所知 ，48 Good 喺韩国都有，少少都系博有名气嘅，又可以 有有嘅，一定有。 咁啊，但系问题就睇下点样啦。不过就好明显，佢邀请阿肥秋佢呢个做法咧，好明显佢系为咗进军日本嗰、那个有，我系一一其中一步嚟嘅。 吓、啊，都系噶， 哇嘅， 系啊，咩想当年啊？不，其实今年其实进军日本，我觉得今次得唔得嘅话，我会觉得就诶， 嗰啲 唔系都寒，都寒风喺日本都几盛行嘅， 寒风好犀利 嘅，都好犀利嘅。 唔系咁，但系之前少女时代曾经输过一次噶嘛，早几年。 嗯， 少女时代起翻啦，已经，但系 唔系少女时代，而家系周之瑜嗰代， 周之瑜 咪少女时代， 周之瑜。 衰咗嗰个系 Wonder， 衰咗嗰只 Wonder Girl 嗰时代， 唔系少女时代嗰期， 啊都系， 不过佢哋衰嗰期系因为 AKB 太红 啊，唔系 AKB 太红啊，系因为政治环境，政治问题啊， 系喎系喎系喎， 唔系当年其实顶得住寒风系得 AKB 嘅啫嘛， 嗯， 咁但系问题当年后屘又喂唔知系因为领土问题定系慰安妇问题， 捉到毒到嗰啲啊， 系啦，跟住就后屘就变咗做政治大于一切，咁啊变咗电视台因为就是。 红白净系日本嘅，就冇泡菜。 NHK 就大头咁样就唔俾韩国玩。咁但系问题就传到去日本右翼嗰边，嗰啲内阁大臣嗰啲本身就有啲中意 K-pop 噶嘛，亦都要含泪抌碟啊嘛，传到咁啊嘛，所以就变咗做失败咯。咁但系问题而家又睇下点啊，因为就算嗱，其实以我所讲啊，就算如果 AKB 真谂住韩国插旗嘅话。问题若果又去翻呢啲问题，我可能又系衰嘅啫嘛。 系唔知啊？ 唔系个气氛，咪而家咪就系睇下你韩国点样睇你 AKB 咯。咪睇下吓，咪睇下你，因为韩国佢自己都有大把嘢食啦。你会唔会食你对日本嘢嘅进口怪嘢？对佢嚟讲啊，咁咪睇下佢点样睇咯。因为啲收生啊，其他啲嘢都，你话同又唔系100%同咁样样，咪睇下点样咯，睇下点。即系讲晒，放在双眼睇啊！ 睇下点， 咪睇下点啦。咁啊，应该就不过如果照你哋咁讲，应该都系可能系节目或者系咩噶啦？ 节目嚟嘅，节目嚟嘅，应该系节目。跟住咧，搞咗一队，唔系应该系经过节目去搞一队嘢出嚟，即系连个选手所有嘢，大家都可以睇到嘅。 即系搞个真人 show 咯， 即系真人 show 又系请咗100个 ，let's say 可能100个咁样，可能你电视睇嗰时，最后可能有32个。嗰32个就选16个，16个就再选16个，咁咪16个里边咪再选几个神七嗰啲咁样玩咯， 开始啦，挂住啦， 吓，即系一开波就 总之系做 队啦，已经 系。总之咧，佢 exactly 咧就应该系做队嘢翻嚟嘅。 吓，咁 但系我哋又唔清楚，因为佢嗰个之前韩国嘅节目都系咁玩法嘅。 咪 照翻咁玩咯。 到而家都仲未有。 未知啊，睇下出年，咪睇下出年点样玩咯。 出年嘅事， 出年嘅事， 睇下 再跟。 咁啊嗱，咁讲完啊呢单嘢啦，咁亦都讲 AKB 另外一单大嘢啦。 系呢单嘢， 呢单嘢 最近先发生。 系啦，咁啊就系两日前啦，咁啊12月8号 ，AKB 12岁啦。 系12岁，生日 快乐！生日快乐！ 又睇唔到周年公演， 冇办法啦，大家咩嘢做系咪先？嗱，咁啊，今年12周年公演啦，咁啊表演嗰啲就唔讲啦， 唔讲啦。 咁啊，因为都系咩噶，咁大家自己又睇翻啦。咁就係要讲下今次个喺公演完咗之后嘅一件事啦。 哦， 就係祖国啦。 又祖国啦。 内部祖国。 係啦，就 AKB 自己内部祖国啦。 自己祖国啦。 係啦，自己。 咁就将原先嘅 team 就一次打散晒佢，咁跟住就再重新編排够所有咩。 詳細就睇嗱，詳細就唔喺度讀噶啦，因為太多人啦，而家 唔係先講下啲隊長啦， 我淨係講啲隊長啦， 或者可能 簡單講 啲 center 啦，啲 center 嗰班啦， 或者呢位 啦，係啦， 簡單講幾句啦。 嗱，AKB 方面隊長咁啊，就係阿江布倫，我呢下我真係 呢下真係啲， 呢下有啲打咗個突，呢下真係啲打咗個突， 關事喎， 呢個真係好 難呢個。唔系，因为其实正常嚟讲，你唔会揾阿江，会唔会揾个添？ 即系唔会兼任做队长， 比较少咯。 先入嚟做队长， 比较少咯。 佢未有一个天威嘅，佢一路天白嘅， 系做兼任天白人， 即系一开波做人大佬，下边啲佢咧又叻。 未必话唔得嘅，咁但系问题而家就变咗有啲尴尬咯。我会 尴尬， 一开始我少少尴尬嘅，咁但系阿伦伦以我所知，佢个同 member 之间嘅关系都唔错嘅，好多 member。咁所以我估应该又唔会有 太过，不过都佢都有一队添，有一扎添喺嗰度。 系啊， 哦，咁啊，嗱，其实将啲 team A 咧就有就 team A 啦，不过咧、嗯、就 打翻 啲成员全部打散晒， 系啦， 咁就除咗嗰两个，除咗嗰两个毕业之外，就唔再阿生之外咧，其余嗰啲咧全部拆散，全部摆去 AKB 同科啦。 咁啊，依家即系应该系话诶 team A 所有 member 都会兼任 AKP 科四队嘅， 系啦。 嗱咁样讲就 team A 仲喺度嘅， 系 暂时喺度， 系啦，就喺度喺度，因为。唔係，因為一開始話搞話做內閣嘅時候咧，咁啊冇提到 Team X 啊嘛，咁就話啲 Team X member 就係話兼任啊嘛，其他咁所以啲人就為拆咗 Team 八啊嘛，啲人就以為 係我 其實 Team 真係要拆 Team 八 嘅 ，Team 八其實就冇拆到嘅，咁 Team 八仲喺度嘅，係啦，咁仲獨立喺度嘅，係啦係啦，仲獨立喺度嘅，咁其實就冇拆到嘅， 好啊， 咁大家唔需要擔心嘅，淨係兼任啫，係啦。咁啊， 好啊呢个啦， 咁啊 ，Team A 嘅话，我估计 Santa 应该都向井地未音噶啦，或者系小绿油以前一个噶啦，不过应该未音多， 未音 多，未音 多。 咁啊 ，Team K 队长就系、是，哇呢、這个我真系打咗个大，呢、這个 雨伞进香， 雨伞进香， 呢、這个， 哎呀拆晒咗你 CP 啊，顶你个肺， 边个 CP 啊？ 系咪拆咗？系咪拆咗阿江田奈奈啊嘛？ 江田奈唔系，江田奈奈，江田奈仲喺队， 唔系啊， 唔系另外一队。 啊！另外一队关事记错咗。 啊，于山俊亨咁啊做队长。咁啊，另外 Santa 我估计应该都系小岛真子噶啦，应该都系。 未必，未必，我觉得应该系苍井未成未。 苍井未成未。 苍 井。因为个问题点解咁样讲咧？就因为讲表演力咧，佢应该同阿田野一花有一废。但小岛真子依家其实我睇得出就营运应该气退嘅，即系唔再推小岛真子。 即系总言之就比较选拔你咁，但 系但系唔会再推佢，所以佢应该会窒下地。所以依家佢即系佢依家我其实睇到新点样咁拆散法咧，其实想谂住咧将啲天白嗰啲成员咧拉入去正team度，咁就希望增加人手。第一，第二咧就希望佢哋嘅活力咧就可以带翻起成队 AKB。 系啦，而且 AKB 14个、12个大佬，而家推翻落去差唔多啦。 系啊，推翻落去差唔多。依家咪睇落去，其实睇个 list 都 人手非常鼎盛 嘅，入边都鼎盛翻咯。 但全部都系兼容嘅咧，最惨就系。 诶，冇问题啊， 到时先啫，再睇下事业发展。 咁啊 ，Team B， 咁啊，高桥朱莉，咁啊，被称之为三代目总监督啊，咁啊，都系做队长嘅。咁啊，应该系九保零金啦，队长应唔系 Santa 应该会系，我估计，因为九保零金其实近呢几排阿营运都推得都。要入翻啲力度嘅，咁啊，另外可能通道结衣可能会企喺佢隔篱左右咁啦，我估计，因为都叫系啱啱第一个升级嘅朵拉三田啫。 哦，睇到啦，岩立沙穗去 天边， 马嘉玲就天科， 天科 去天科， 哦，咁样。 系咁啊，柏木由纪都仲系黐住天边唔走啦。 系柏木由纪唔走得噶， 唔走得， 佢 冇用，佢冇用， 万年天边。 呢、這个直头系 local 嚟啦，拍木由纪变咗做， 系啊， 天边个 local 嚟添啦 ，local 嚟啊，个冇得倾， 系啦， 系 咁啊，阿姚家阿大家姐都过咗去天边， 正常咯、 啊，仲有阿 佢过天边噶， 啊，仲有尤加里啦，沙沙基尤加里， 尤加里就 系啦，大家嚟讲，阿大家姐都系个翻去啫， 翻去啫， 佢系天边嘅， 佢原本天边 ，A B A 咁样，佢而家系 A B A B 咯，佢系变咗做， 系 啦，即系 A B A B 啫 ，A B A B。 咁啊，另外亦都有阿 Miu 亦都冇走过啦，仲系留喺 Team B 啦。咁啊 ，Team Four 嗱 ，Team Four 呢个又真系乜嘢啦？咁啊，川山彩希， 川山彩希又记错咗。 呢个就系乜嘢啦？嗱，呢个就真系叫做我谂应该冇人反对嘅呢、這个就 冇人反对，冇人反对。 咁啊，剧场的女神，咁啊，另外亦都系有都有设计公演嘅经验，咁我相信都唔错嘅。咁啊，但系问题 Team Four 嘅 Santa 又真系。我有少少打一个突啦，天火嘅 center， 应该嗱，估计川本沙次或者板口水沙次第一个，我估计系是第一个，因为天火呢个 center 其实好多 member 都系咁波咁大咧，我反而真系估唔到系边几个可能会做 center 咯， 川本沙次或者板口水沙咯， 系咯，应该是第一两个其实 一个，沙次啦， 系呢两个争，呢两个争噶啦， 应该就佢两个是第一个噶啦，咁因为。马嘉玲应该冇乜机会噶啦，咁啊 啱住佢， 啱住佢冇嘅。 阿炸鸡宝炸鸡宝同阿飞星又应该唔会啦，阿李欣应该都唔会啦。 阿肥星啊， 系啦，肥星啊， 冇啦， 算啦，肥星嗰啲，等佢毕业嘅有呢啲。 系啦，咁啊，另外亦都系 埋走中艺卡嘅，依家肥星 系啊， 咩佢有综艺意外地好笑啊！嗰 系好笑，意外地好笑。啱最近我哋睇睇 AK Bingo， 佢依家基本上就倾向就意外好笑。 唔、 啊、入新行同加藤绫奈两个美两个两个标题喺嗱，佢有 Team A 喎，两个标题都系。 系啊， 即系玩翻标，玩翻 Team A 嘅风格喎、 啊。 有 啲 以前 有啲 Team A 啊，或者 Team A 玩靓噶嘛。 系啊，咁、嗯、啊， 但系啲研究生好正、啊。啲研究生系跟翻个 team 噶、 啊， 以前研究生系分开嘅，大家都知噶啦。即系有对叫 team 研究生噶嘛，零零舍舍 系啦。 但系而家都叫 team 研究生咁，但系譬如 team， 譬如 team A 有四个 ，team K 有一个，team B 有两个，跟住 team 4有两个咁样噶嘛。咁样分好，我觉得 都 OK。 专属咯，专属研究边咗 专属研究生咯， 调人都易啲啊， 正常 啲嘢都冇保熟啲啊， 嗯啊。不过咧， 但就惨就惨咗一样嘢。以前就系话佢咩，佢研究生，如果佢耐啲咧，可以周围走，佢咩都识啊嘛。即系好似阿佐藤武优佳里嗰阵时做，即系乜都识噶嘛。 大家只张听我佐藤武优佳里啊嗰啲啦， 乜都识噶嘛。咁而家就变咗就净系识嗰饭咯。 好啦，你 净系识啲就 TV 嗰啲咯。 呢样嘢你放心，唔够人都照样掹你过去，实会噶。你而家其实而家你公演都系咁啦，好似 Team A M T 嗰个，你都系咩咧？经常性掹嗰啲 Team 啲科帮手啦。但而家系。多人到爆啊！ 望落去多人到爆啫， 望落去就系咧咁，但系问题嗰啲人系点样就系咩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嘛？ 可能做嘢请晒假咁样，唔知啊。 咪到时先再睇咯， 到时再睇咯。 依家分咗分， 但睇就睇就多人就好、嗯、就鼎盛噶啦呢样嘢。如果真系齐晒就有希望嘅。 嗯， 呢类嘢咪睇下你讲 啲咩？系 因为天霸你而家系叫多红炸子鸡啊，都叫做咁，但系而且加上佢个爆发力都好强，咁所以你估计天霸应该系可以刺激啲老。屎忽嘅，你知道呢度屎忽啊？啊，呢度屎忽顶住喺度，其实都唔知系做乜噶嘛？呢度屎忽， 嗰个咩拍啊，嗰个咩风啊，嗰啲咧， 拍同风咧就唔算系某系某系系某个嗰啲明演唱会当日之四波，即系睇跑赛演唱会嗰啲咯，嗰啲咯， 算啦， 嗰啲啊，嗰啲表啊， 喂，而家嗰啲冇得救噶啦，嗰啲， 算啦，冇得等毕业噶啦。 喂，其实而家你咁嗱，你呢度咁样去计翻条数，跟住嗱，最开心一样嘢就系啲。就是那些即是地方即是那些 SKE 那些HKT 那些全部解除兼又全部回去。 即是姊妹庭的兼任全部解除那么回归。 是啦就是本家的本家得两现在剩下本家两个是兼用人的一个泡沫游几一个江田奈奈。 是啦。 咁是只是这样的如果 NGT 我不知道怎样啦 ,STU 也都不知道怎样啦如果加斯加如果解除的话就全部分开。 嗯。 咁就但系我个人嚟讲，都想大豉油喺 NGT 再留耐啲嘅，因为 NGT 走咗个不完理应，咁而家但系啲人就暂时睇唔到边个 NGT 可以真系可以上，即系冇朋友几嘅话，即系剩翻啲咩高初文香啊、加藤未男啊、加藤未男自己都咩啊， 地野游街啊， 自己都好危 都危噶，危噶， 地野游街啊，阿巴河河巴河， 咪仲要都仲要有一段时间要有啲奶妈带一带嘅， 未得咯，未得咯，唔通真系搵个村云室村阿村云阿巴负责咩？唔好玩啦， 村云边度掂啊？唔好玩啦， 食嘢掂啫个，一啲大人一啲奶妈带过去嘅 ，Yuki 一定唔走得， 系啊， 仲要一段时间带一带。 做一段时间，大兼任就睇下佢点样企啦。 系点先？ 唔系因为嗱，而家赵美田嘅兼任全部翻归啦。咁因为喺兼任嚟讲咧，咁 HKT 系占大多数嘅。 最开心 Sakura 可以翻归。 我觉得 Sakura 唔系咁谂咯。 Sakura 系咩？ 唔系因为 我想喺东京啊。 因为其实你好清楚一件事就系你喺东京嘅曝光咯，同埋喺福冈曝光系两回事嚟噶嘛。 电 视 嚟 讲 系 啊。咁所以如果你留喺东京嘅话，咁其实一定 嘥 气 啦。 佢 咁红，阿 Sakura 同埋阿 Sasha 嗰啲咁红啊。佢都會代表 HKT 去東京嘅 時候，唔係都係咁講啫，但係你 唔 係係咁講啫。咁但係問題，你始終掛住個 AKB 個名，咁你個心定啲啊嘛。咁而且加上你掛住 AKB 個名，咁其實揾 AKB 嘅嘢做嘅話，咁會有多個選擇啊嘛。你唔 係小英唔使啦， 小英唔使啦，小英夠紅㗎啦，有無有翼㗎啦，唔需要靠掛 AKB 個名。 咁佢一個人獨立得啦，就係。 系啊， 咁但系招长美英都仲系都要咩咁？咩招长 美英 就 真 系，招长美英上次总选话铁路啦，咁所以而家佢目嗰冇咗个就系争紧啲嘅， 争好多。 阿二玉 Hello P 就系有啲就真系礼计啦 ，Hello P 如果真系而家冇得兼嘅话，因为 佢之前 哈利 因为之前佢受过伤，因为之前佢伤患困扰啦，咁而家翻出嚟，咁但其实都未完全恢复状态噶嘛， 又肥又肥咗咧， 唔系而家瘦翻啲噶啦， 瘦翻啲啦，就好啲嘅。 咁但系如果佢而家冇咗 AKB 嘅曝光率嘅话咧，咁反而对佢系有少少影响嘅，我觉得就。 所以我今次咧，我睇嚟紧啲握手会咧。第一合照会咧都抽张阿皮嘅，睇下佢， 睇下佢，大家都睇下佢会系。 阿 Nago 就 Nago 咧 ，Nago 都渣渣地 ，Nago 就渣渣地，因为阿 Mickey Lin 而家冲咗上嚟，咁阿 Nago 若果冇咗 AKB 嘅话，咁反而虽然有啲人又觉得佢有紫源锡住，咁但系问题紫源唔可能铺铺都睇住佢噶嘛，系咪先？所以若果 Nago 而家系，我觉得都系弱嘅。咁但系阿 NMB 嗰两个其实就真系嘥鸠气嘅。NMB 嗰度其实应该做翻转头添，一做翻贵添啊 ！NMB 嗰两个， 诶，系 算吧。 百佳美流本身已经有吉本睇噶，佢两个本身已经有，有吉本大把把钱，系咪先？咁所以基本上百佳美流小谷丰二又冇乜所谓嘅。阿北川零八其实佢 AKB 的作用都唔大，咁啊，所以 翻去咯，翻 SK 啊， 翻都冇。 其实佢根本喺 SK 个时间用多个，都仲系特别多，冇乜点样过 AKB 啲嘢嘅。所以基本上若果你话而家。HKT 嗰几个系真系有啲礼计嘅，而且阿 Sakura 之前都曾经喺公演嗰日都讲过话，我来年会上多啲 AKB 公演噶啦，点知一讲完就翻翻就要翻归啦，唉，咁啊真系棘手， 喊咁喊死啊，分钟 棘手啦，棘手啦，冇办法啦， 我冇得去 AKB， 系啦， 申请啦，申请啦，申请， 申请啦，二姐，二姐， 申请二姐啦，索性唔好烦啦， 系。不过 Team K 有个几好玩嘅，有个几好玩嘅 combi 喎 ，Team K 嘅话。新添嘅阿武藤实木同武藤小伦，两姊妹， 即系两姊妹嘛， 系啊，两姊妹， 两个有钱，两个有钱小，两个有钱两姊妹， 系啊， 喂，系啊，我嗰时候我日本嘅早几个礼拜，咁咧一落机啦，一落机出市区就佢两个招呼我咯。因为咧佢佢哋咧就签咗个即系京成 Skyliner 嗰个广告，咁咧就系嗰个广告，咁即系喺个不停喺个 Skyliner 嗰架车嗰度咧就话啊你好啊，我系武藤实木，我系武藤小伦啊，我哋而家咧就玩一个游戏咁啊，如果你喺边个站见到我哋两个相咧，就影上去，跟住就摆上 Twitter， 跟住就 tag 佢两个个名，跟住就唔知点样抽奖就可以攞到奖。 佢两个会唔会真系喺？ 唔系啊，个 影相啊，个牌啊， 影 牌啊， 哦，个牌个纪念牌，哦， 影相个牌， 吓得我又真系有， 唔系真人，你放心， 我又真系个真人企喺度俾你影， 梗系唔会啦，算啦， 唔会， 差唔多， 唔好发梦， 差唔多， 好，你字差唔多啦嘛， 差唔多啦，咁好啦，咁啊就留翻我哋下一节会讲另外两样嘢嘅， 好， 同间见。 涙を君に捧ぐもっと君が輝くなずっと見守ってた沈黙の空から今僕は雨になろうああ君に捧ぐこんな僕にできることは君の虚しさを少しでも癒すことさあ僕は雨になろう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歌翻嚟啦，我哋嚟到第二节啦，咁、 啊，第二节啦，好。 呢一节咧，咁啊，就系、是、其实个就上个礼拜开始嘅嗰啲叫做活动，咁啊就系乜嘢咧？咁就系、是、2018年度嘅合照会抽选啦。 系啦，上集、啊、上集 合照会又要打仗啊！一年都要打几次嘅， 一年打一次噶啦，终于都最少 起码打一次啊， 最少打一次噶啦。都话都上次都话同佢讲话唔使担心噶啦，实有嘅。上一集话你哋仲担心话冇得抽，即刻冇机会点 样？跟住第二个礼拜就整俾你睇下啦， 就整嘢 啊，整单咁嘅嘢啦。喂，个喂个好啊， 好啦，咁嗱，今次合照会啦，咁嗱，AKB 同埋啊 HKT 都系公布咗嘅。咁首先系公 HKT 公布先嘅，跟住到 AKB 嗰个 系 嗰个 系啦， 一转啊嘛哥。 HKT 嗰就因为系佢第一次出专辑啊嘛，一转咁合照会咁所以咁啊，佢个合照咧总共系有六次嘅，咁、啊就系、是、第一次就系一月，二月就一次，三月一次，四月两次，咁跟住就系五月一次。OK， 咁嗱，佢每一次咧都有个唔同嘅专题嘅，咁、啊一月嗰个咧就系、是、舞台制服，二月嗰个咧就系、是、学校，三月嗰个咧就系、是、婚纱，应该是说唔知约会定结婚那一类啦个标题啦。四月那个就是运动同埋唔知乜鬼嘢。 四月好啲喎，运动喎、 哦。运动装同埋唔知乜鬼，我唔好记得啦。咁跟住咧，五月嗰个咧就系、是、又系去翻舞台服装。 舞台服装本少少。 舞台服装咁啊，因为咁唔咁啊，睇下 因为打歌服啫嘛。 应该系嗰类。 应该系咧， 我估系应该。 真系冇乜兴趣打歌服，或者全国握手会咪真系。 差不多咯， 全班手會真係打歌服啫嘛，舞台制服。 唔知啦，睇下佢哋到時佢睇下佢哋到時點玩啦。 睇相睇相咯。 咁啊，一月同二月咧就係喺九州嘅，咁啊三月咧就喺名古屋，咁啊四月咧就係喺大阪同埋唔係大阪同東京，咁五月嗰個就係東京嘅。 哦， 咁咧咁樣玩法。 好啊。 以我所知啦，好多 member 都叫大家去三月嗰個嘅。而另外因为那个是类似是那个结婚厅嘛那个呢、有些 member 都讲了啦会出婚纱的你讲到婚纱的口罩咁啊 得啦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啊 ?OK, 最兴啊有冇签名券先出埋签名券好啊 唔知啦 签喺个结婚证书度。 啱 有人咁做㗎。 有㗎。 另外嘛。 係 啦。咁啊以我所知啦蔡一同马都格呢就好似话会出婚纱嘅。马都格其实仲同你打前哨战添。咁啊就係喺佢喺自己的 Instagram 那边出了几张相，咁其实那几张相应该其实就是帮那些拍杂志或者是那些帮那些拍摄那些咩嚟嘅。 哦 ，OK。 咁啊，但系问题就真的很靓嘅拍得，咁啊，所以又我咪怪呢啲咪前手 先咯。会唔会着会着嗰啲日式嗰啲白毛垢啊？ 唔会，应该唔会。 应该唔会， 白毛垢太复杂， 太复杂 或者系 复杂喺度，婚纱自己仲可以 handle 得到。 咁啊，跟住亦都系咁啊，我。因为我有抽的啦，但系我初头估计咧，三月嗰个应该是最快爆的 Sakura 嗰个，点知竟然系五月嗰、那个一步爆晒、 哦。你有抽咗 HKT 嗰、那个？ 系，其实我本来想抽三月嘅，不过因为啲假期问题啦，咁冇办法啦。 所以就抽五月啦，我就。 其实我唔系，因为我系因为担心假期问题，我先抽五月啫嘛。但系而家变咗嘅话，其实我应该抽三月我着数啲，不过算啦，唔嗰啲咁讲。 转咗呢头啊！ 即系你五月你会去嘅 ，OK。 系啦，咁因为三月嗰场咧。 第二日就 Sakura 生日啦。咁即係把即係結婚生日嗰啲包埋一齊，即係上次佢唱嗰首歌咁嗰啲咁。 係啊，冇提嗰首歌。 首歌 算啦算啦， 冇提嗰首歌。 冇提冇提。 咁啊就好玩，咁啊應該幾玩幾好玩嘅、嗯。不過我估唔到我紙元竟然衰撚咗。 點解？ 我抽紙元係衰係落選，大、 哦、 家全部中曬。 哦， 都估曬咗。 哦，陰功咯。 係、哦。好啦，算啦。 咁啊，睇下有冇人抽，睇下 睇下会再反咯。 啲 friend 睇 HKT， 你个 HKT friend 会唔会去啦？到时候 我知道有个澳门范围三月过去嘅， 三月 过 去 睇下，唔知其他有冇啦。 唔系第二睇下会唔会有再反啦。 啊，台湾有个都会三月去。 啊 ，OK， 好。 不过咁不过咧，佢出自从 AKB 出咗之后咧，佢有啲反口啦。咁啊， 哎呀，你俾我知 AKB 出嚟，我都反口啦，冇我冇抽过啊，成 系嘛？咁啊，因为咧。咁啊，因为 HKT 咁啊抽完合照会三轮之后咧、嗯，第二日紧接住就系 AKB 出合照会嘅日程。 呢、這个巴闭咯， 系啦，咁啊，嗱，今次 AKB 合照会嘅日程咧，咁就系喺四月，集中喺四月、五月同六月嘅。咁啊，四月就两场，五月就三场，六、嗯、月就一场。 其中五月系头，有一个系头尾。 系啦， 吓啱啱啱啱夹咗假期，四月啊四月就啊四月冇，五月就夹咗假期， 系啦， 所以好，所以咧有啲人就会去五月嗰、那个， 系啦， 即系其实四月三十号同埋五月五号定六号， 系啦， 就 very 好玩嘅嗰、那个就，因为佢系啱啱个假期，佢有个 golden week 啦、嗯，所以成个礼拜都系假期，所以就都几好玩， 因为咁啱撞 正打交打到癫， 打交打到癫啊， 系啊，因为咁啱又撞正天王乜嘢 新蛋 新登新登机啊嘛。 好似未未未，登机系2019年， 2018年 系2018年嗰个系仲系平成， 哦， 而家你讲系放生， 系啊， 系放生， 未到， 系 咪啊？咁啊，但系都嗰本身都放假嘅，佢哋即系五月都放假嘅， 系啦，咁都一就系假期，咁嚟。就四嗰、那个啦，咁我哋全部都抽四月噶嘛，四月八号， 我哋四八 号 第一轮啦，咁我哋第一次抽咩嘢啦，咁你哋抽咗啲咩 member？ 讲咗咩 member？ 之前讲啲咩 啊？唔系讲咗玩法先。 以前咧就坐张台，就分别坐张台，第一坐张台度嘅，但以前张台咧就老拎咁阔嘅， 即系食饭台嚟嘅， 食饭台嚟嗰张， 食饭台嚟。 咁啊啲人就好反感，即系食饭台嘅。咁啊自从咧之前即系较早之前咧 SKE 咧就试验过之后咧，就发现咧原来张台窄啲都好啲， 都冇问题嘅。 就由饭台变吧台，咁咧就张台细啲又高啲，个人就坐得高，个人坐高啲，就贴得又近，贴得又近啲啦，可以就可以个黑糖都可以大只啲啦， 或者贴啲喺块面可以， 贴喺块面可以贴啲啦，咁啊可以玩多啲嘢啦，吓，咁啊因为你揿得咁耐都放心啦嘛，开始啲人熟晒啦，咁啊可以睇下嗰个玩法啦。第二就系嗰个影相嗰个方式啊，又唔同咗嗰、那个。不过系影面就上面影落去，下面影翻上嚟嗰啲啊嘛。 半身同全身 。咁有咁有啲就全身 only， 有啲就半身 only。 系啦，睇你抽边部啦， 边部啦咁样样啦啊。 咁啊， 全身好玩啲，我觉得。 一啲啲。 大部分都半身。 其实 以前全部都本身， 其实 以前全身嘅，以前 唔系不嬲都全身嘅。咁但系其实你讲真嗰句，你买得其实影得相嘅话，你都唔争就全身本身啦。嗰阵时候 咁啊， 系啊。 其实咧，其实真系影握手合照会咧，以前我就好期待影合照会嘅、嗯，但系因为合照会系多啲时间、嗯，即系你一步嘅张，即系一度可能十几廿秒咁样咧。但系个问题嚟啦，嗰啲影嘅时候乜嘢 pose 啊，跟住咧人哋整即系部机上嚟，跟住咧就掛住睇嗰部機，佢哋有色成點咧？你又冇得佢傾偈喎，因為大家都望住啊嘛，咩馬都望住。 睇下你夠唔夠運抽到張 checky 啦，抽到張 checky 想講， 係仲有 checky 添， 抽到 checky 想講幾耐都冇問題。我同你 啱啱啱， 係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係上係今年係古典樂王激到我。嗰張 checky 激到嘔血嘅啫， 基 本上其他 member 嗰啲抽中 checky 嘅話，你講你基本上佢知佢寫完之前，你都可以講嘅都冇問題。 係啊， 哇真係有排講。 係啊，唔係如果你想抽 checky 嗰啲咧，你最好揾啲得一部嘅冇乜人去嗰啲，基本上都有噶啦。 係啊，咁就睇下先。我嗰啲就膽就一定係拍部遊記嗰啲噶啦，咁啊古田奈和啊嗰啲係咁噶啦，如果有瘋子嘅瘋子都抽埋啦，不可惜冇。 冇啦，冇瘋子啦。 冇瘋子啦，真係慘嘅真 係。正常啊，因為玩佢玩到三月尾啫嘛。 玩三月尾啊嘛，四月 頭就冇噶啦嘛。 咁啊，第一次去一个冇疯子嘅冇疯子嘅合照会啦吓。 不系，讲翻少少啊，佢今次话除咗抽可以抽 checky 之外咧，另外仲有一样嘢可以抽。 抽咩啊？ 即系你抽 checky， 即系如果中咗嘅话咧，佢可以俾你选择一个咧就系、是、张 checky 啊，就然后签名啊。咁另外一个咧就话咧系一个短拍一个短剧。短片，再加个剧本嘅， 咦咁正 嘅，系啊， 喂，剧本系佢安排俾你嘅， 应该系佢安排， 咁跟住又跟个剧本就做， 系跟住可能做戏，做段戏咁咯。 哦，今年有冇签名啊？今年有冇？有冇得 签 字啊？ 纯签名， 系啊， 纯签名应该都未见有， 即系旧年我拎翻嚟嗰啲啊， 有应该有，应该有，我睇下先，要睇下先，睇下先。 今年有签名嗰啲啊？今年有冇？ 有都有， 有啊， 都继续有。 即系买啲 CD 翻嚟，跟住有边啲部数，边啲咩包咧签名嗰啲嘅？ 唔系，一即系嗰张券嚟嘅，跟住你咪睇个部数，有咩 member 就去签咯。 系咯，签名嗰度又系讲到好多嘢噶，签名嗰度又系讲到， 系啊， 即系剧场本加持， 可以咁讲啦。因为我去年我去到我都有去签，都系搵啲 member 签名嘅。咁啊，另外都系时间都长噶，时间都长 嘅，都好多嘢讲。 系啦，系啊，不过应该大扑嗰啲就唔使知谂噶啦。 系啊，大拖即系想拍拍幕嘅，拍幕嘅唔会睬你嗰啲咯。 嗰啲又唔会，嗰啲冇得签噶啦。 睇下边个， 喂，有几？唔系啊，如果你古田奈和都有噶， 有噶 嘛， 有啊有啊。 咁咪睇下你，嗱睇下你哋到而家埋单计数，睇下抽到边个先 啦。系啦，抽到边个？ 神志拿杰伊啦，好耐冇见神志拿杰伊啦，咁啊， 我有， 有啦，我都有啦，咁啊，沙可啦，沙可抽三张啦， 我有，沙可都有一份，一张，好似同你同一，唔系， 其中一个同其中一个系我五六七，我五七八， 好似我系第八磅，我抽第八 磅。七就同阿慧容嗰个，八就同你 系啦。 啊，五我自己单拖。 佢应该会再抽嘅，我相信佢应该佢会 抽紧啦。 一定 会 抽， 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唔系嗰个慧容嗰个唔系，因为佢就系抽沙牙同埋边个嗰啲啫嘛。佢全部都 沙牙 嘅， 沙牙同埋阿沙可咯， 沙可咯， 集中就下昼，嗰啲集中就下昼。 咁跟住就哈娜奖啦， 哈娜冇抽，哈娜 哈娜一张啦。跟住阿 哈娜有冇抽？ 哈娜我又抽， 呢几年冇，我唔敢抽。 抽啦， 我唔敢抽， 好玩，好玩，好玩。 抽啦 ，Miki 天抽啦！ 我抽要跪玻璃噶。 你同佢讲你话乜嘢咁？ 我为咗 Miki 天 fans 咁样讲啊！我只心一意中意你啊！我讲唔出， 好难讲。 一间个办公室， 佢都唔记得你噶啦，抽啦！ 抽啦！即系未计完数啊！咁啊 ，anyway 啦，咁啊，江田奈奈啦，跟住就哈娜站，跟住就江田奈奈啦。 嗰日第几部系你？ 我第六部， 我第二部。 我全部下昼嚟，因为一上昼有嘢搞，跟住月中天音啦，我未见过佢啦，想见下佢啦。 阿妈咩应该都一部定两部啫，好似啊。 六其中一个第六部咯，佢后佢反而夜噶。 六我都好似真系第 六部。六八啦，好似唔知六七定六八啊，定六七八啦，唔知啊。Anyway， 好似系我同你都系差唔多 嘅。跟住太田奈穗啦，终于见到太田奈穗啦。跟住又古田奈和啦，古田奈和抽得中得一张啦。 你古田奈和第几部？ 第六部咯， 第六部。 我第二。 跟住就拍部游记第七部啦。 好似都系第七部合部，好似都系。 跟住就沙可就另外 系同你一样， 系啊，同基本上同一样啦。咁跟住就再嚟啦。咁啊，再睇下先，再跟住我就再嚟张小雷又已衰咗啦，系嘛？咁就跟住就系一张 drop 生第D 三 drop drop three 同埋一张睇下先啊。 马小姐， 有张马小玲，系咪一张马嘉玲？ 马小玲。而家落黄金丝有个嘢换咩？ 我着马小玲，唔系黄小虎啊，马小玲 啊，我就知放天佑啫。 哦，得啦，我读落嚟啫，真系。 OK， 系马小玲啦，好名呢个名， 呢个好名。 系马小玲啊， 希美咧，希美。 我一个 DD 嚟嘅，基本上我乜都偷嘅。咁我应该，我依家中咗就萨库拉啦、紫苑啦， 系 小女友二啦、泡沫游记啦，向上地未音啦。 第几部嚟？ 泡沫嘅第。二 啊 ，OK， 失格第一部啊， 唔系阿柏王都系第四部， 哦，第四部， 失格第一部， 失格第一部， 哦，我都系， 系啊，咁到时都系同佢一齐， 我谂住尽早落去排头位，我谂住， 我都系 ，OK， 跟住阿 Miki Lin 啦 ，Hello P 啦 ，Hello P 啊， 系啦，即系一四 D D 一定要抽呢啲噶啦，跟住白间啦，古田啦， 白间 N M 一个不抽 N M B， 板口碎沙啦，江田奈奈啦，马小姐啦。跟住我阿雅啦， 系啦， 跟住就 阿麦多塔年年都会去噶啦， 麦多教我都有，麦多教我都有， 年年我都一一一张噶啦。跟住就阿哈娜啦，跟住就阿中井利加啦。 嗯， 跟住我今次就见两个 SCU， 咁、就见阿岩田洋菜同埋阿龙野又未知。 OK， 系啦，咁我应该系咁多。 我第一步就失噶啦。 啊 ，U 蛋同埋沙鹰 ，U 蛋沙鹰一定要见 ，U 蛋一定要见嘅，因为佢记得我，阿沙鹰都系。咁啊，我就试下抽第一步，睇下有冇时间中阿江武林。 沙鹰仲冇得抽啊？ 沙鹰有， 大把啦，放心啦。 我见唔到离家，我抽沙鹰。 好， 第一二步 得第一二步，哎呀唔得，我朝头早唔得我。 系啊，朝头早唔得算啦。 咁啊，跟住就第二步就系阿天科个两公婆啦。咁啊，另外再加高柳明音同埋阿边个啦，高柳明音同埋阿古田礼华啦。 呢个杂杂地。 系啦，呢个我好问水，呢个我讲真一句。 都系你问。 咁啊，另外第三步，睇下第三步我边啲先，第三步。第三步好似系阿边个啊？第三步。 哇，第二步已经咁长啦，头先你嗰啲第二步嚟 系啊，喂，第三步，我其实我有啲物礼计第三步。 莫章嚟喎，嗰度大佬，睇下大长细长啫喎。 啊，第三步租嚟，阿喵，第三步喵， 你抽开喵噶啦， 我年年都见噶啦，喵，我年年都系。 即系好似等我，好似麦多卡年年都见咁。 系啦，喵麦多卡同埋啊，玛利亚同埋桑诺，唔系桑诺又有桑诺冇人嘅，桑诺我有旧年嘅经验。 呢个我放心啦，呢个 桑诺 喵都冇人， 乜鬼嗰个啊？ 宫崎上来， 啊，宫崎上， 宫崎上来。 想 阿喵的话也都是没什么人的，除非你只要你是排到头几个你可以避了那些 Checky 那些就基本上没问题的。Maria 和 阿喵真的没人排 的，每年都没人排的。 如 果不是因为他有旧年有 Checky， 今年有 Checky， 根本上不会有人跳队。 冇人排嘅， 系啊，因为佢开始直情问佢，你要唔要张 checky 噶嘛？ 系啊，即头 俾 问， 俾你 啊， 唔 使你抽啊， 唔使你抽啊。 咁啊，跟住第四步就系阿咪掌啦，跟住仲有边啊？那个 Miguel， 咁啊，跟住 那个 Miguel 系第几话？ 那个 Miguel 系啊， 那今日第四步咯，我系 哦，唔紧要，我第一步。 OK， Miguel， 咁啊，跟住就系第五步阿 Gina 同 Melu。咁啊，仲有冇咧？第五部 Gina Melu， 咁应该冇啦。第五部 Gina Melu， 咁应该啊，好似唔系 Gina Melu 同埋阿 Sashi 喎，第五部好似啊，阿 Sashi 第五部 Sashi， 哦 ，Sashi 阿 Melu 同 Gina， 阿 Gina 又系一定要见噶 ，Gina 见佢两次，佢已经记得我啦，所以呢个冇得走。 跟住 第六部，第六部嘅话就系阿摩基马小姐同埋阿妈咩， 好啊， 祝天音 啊，马小姐又我哋可以同你一齐去，因为马小姐第一部。 系 冇办法。 第七步就系 Mocha 同埋 Mion， 同埋就系大使，系咪 OK？ 咁啊，跟住就 last 嗰步咧，咁就系超快嗰三个，沙河、马尼尼同埋尤加利，要系尤加利同埋沙可以排嘅啫，马尼尼系唔使排噶，马尼尼又系。 沙可要排啦， 沙可要排， 沙可要排，沙可要排。 虽然沙可有机会都有升， 系有机会有升， 好大机会有升。咁但系沙可咪排少少咯，沙可 少少都要排嘅， 系啦。 玩啊嘛，沙可睇下今年 有咩玩嘅， 睇下今年会唔会 系咩玩？ 上次冇玩，上次冇嘢玩， 今年再睇下冇嘢。 今年都冇啦，今年 好难讲。 出年唔知会唔会整个 世界无神，世界无神都有啲 差婆，你睇下啦，呢个差婆睇下。 哦， 多啊！ 睇佢死我死， 系你死，系另外一个死， 系啦。 我睇佢死啊，做乜嘢？我埋后边，我埋佢后边，啲乜多多摊嘢咧？喂， 睇佢点用啊？ 失踪咗都变咗摊嘢喺度嘅，好玩喎。 系啦，咁啊，大致上系咁上下， 咁上下，大家麻烦。 嗯， 好啦，大致咁上下啦。 系到时 应该会做 live 噶，我到时唔知啦。 应该睇下点先。 睇下点先得，如果许可嘅话做啊。 情况 不过以我上次嘅经验，应该唔难嘅。 收埋喺耳角咯， 唔系收埋喺耳角啦，出边讲噶。 唔系咁， 出边讲 嘅。如果其实你若果唔系行到去咩嘅话，咁影相基本上都唔会咩嘅。 唔系行，我哋行落去对住埲墙讲咯。 唔系因为 系啊，摆埋耳角咯，咁样 系啊，摆喺耳角咯。我度讲其实咧，唔使对住个咩嘅， 唔使通街走嗰度， 唔使通街走嘅。啊！不過舉辦嗰次不過麻友嗰次我都街走嘅，就係避嗰啲人啫，即係避嗰啲secure 啫。 係啦， 啊，所以咪通街，所以你見到我通街走嘅。 係啦，好啦，嗱，咁啊合照會嗰度又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到時可以喺會場見到大家啦。 咁啊，跟住落嚟系阿 Tim 你个时间啦， 我时间 啊，你快玩 啦，我时间啊，预咗讲三年零八个月啦，呢个 我慢慢讲。 有你 嗱三嗱诶， 嗱呢个咧就嗱呢个就诶讲举办噶啦，咁啊举办 session 啦，好耐冇做举办 session， 除咗上个礼拜个特集之外咧，都上次第一次就讲阿金泉，跟住就讲长班，咁啊本来今集就想讲阿律子嘅，咁但系有一个人更加值得我讲，所以就讲咗佢先。 好啊， 本来我都想讲摆收尾嘅，阿、啊、我叫手屋西，人称军曹，或者我叫草， 系 你叫个曹草咯。 啊！不過而家有人叫魔力鴨啊，唔知點解啦啊！ 唔知 道我知啊。咁佢嗱，1997年11月12日出世，嗱、啊、呢、這個個月1112好易記啊。咁、 嗯、 啊，咁啊，工程員先係咪仙台試過？唔知道，但應該都係仙台啦，仙台人嚟啦，應該。咁咧，佢係大家姐嚟嘅。咁啊，有咁啊，對落就兩個妹，嗯、就全部都係女啊，三個。咁啊，屋企都第二有錢噶啦，相信係。咁、 嗯、 啊，小雞十啊，睇一個有錢，佢應該第二噶啦。所以 屋企唔係喺要劈柴嗰、那個嗰啲山，不如別墅劈柴嗰、那個啊。 啊，劈柴嗰、那 個。哦，劈柴、那個。 唔係劈柴，劈個細柴，跟住再劈個大柴，跟住劈唔到。 劈唔喐啊嘛。 劈唔喐啊嘛。食住咗成棵食住咗啊嘛，嗰、那個 個負責棘住咗， 食住咗棘住咗啊嘛，那個就係呢個傻婆啦。咁、嗯、啊， 即係嗰個火爐可能嚟烘 pizza 嗰、那個， 烤爐放 pizza 嗰、那個、 啊，就係、是、嗰個咯， 手細啊嘛， 係啦 係啦，啊咁啊，咁佢就細個咧就細個嘅時候就覺得佢自己嗰個身體好柔軟咁啊，於是就玩呢個身體操，即係嗰啲韻，即係嗰啲韻律操嗰啲。 韻律操， 韻律操。 咩？嗰啲叫器械啊？ 啲器械操，即係如果你有睇過 touch 咧。啊，就系、是、阿浅仓男嗰只、 嗯， 即系玩丝带系咪玩波嗰、那个？ 波丝带，着住好似泳衣咁样，好似一件头泳衣嗰啲。 即系嗰啲死湖水嗰只，嗰、个粉红色嗰只。 类似啊，类似啊， 啲老套好靓，好优美嘅。 系咪加藤美男嗰啲啊？系咪啫？ 加藤美男嗰啲体操唔知关唔关事， 都 关事嘅，都关事， 关 事。其中一范，其中一范嚟。 其中一范。 跟住后来咧就后来咧就话佢老豆就话，诶，不如你试下学柔道啊。啊！游到好似好玩啲，游到好似好玩啲喎、啊，系啊，游到龙虎榜啊，跟住就五六年班就去游到，就参加咗呢个游到玩游到啦，跟住就参加咗比赛赢埋添嘅，咁啊个 咁亦都真系实战派嚟噶、啊， 实战派嚟噶，有片噶， 哇！真系真系冇得罪佢啊，大佬佢挞到摊摊腰、 啊，系啊，所以我哋行好小心噶，啊啊，即系冇乱嚟，冇乱嚟。唉，我俾嗌声军曹，俾佢讲声无谓噶嘛。咁啊，咁啊，跟住就跟住就后来中学啦，到咗中学嘅时候，即系初中时候开始打网球啦。咁啊，打网球即系啲朋辈影响嘅。咁啊，朋辈影响嘅时候，咁跟住佢打下网球嘅时候咧，其实佢以前咧，其实佢以前性格唔好似而家咁嘅。即系而家大家叫手晒又唔认输噶啦。 麦基兹基拉啊嘛。 麦基兹基咁啊，麦基兹基拉而家，咁跟住佢点解会变咗唔认输咧？就网球学翻嚟嘅。啊，即系佢唔即系有耐性要打就唔认，即系唔认输又要赢，有决心要去赢，赢嘅性格。咁啊，整下即系变咗 character 真系。咁啊，到佢十四岁嗰年咧，其实佢又参，其实咧佢就报咗名就参参加系嗰时桃草同埋私立惠比寿中学嗰个营运叫做 Stardust Production，Stardust Production 嗰时佢十四岁就参加咗，咁啊喺因为佢哋喺仙台做即系佢周围招生啦，即系周围招 idol 噶嘛，学咗肥秋龙嘅，咁啊就差唔多入咗，即係好似拍部游记入魔力娘咁樣咯，爭啲㗎啦， 爭啲啦，爭啲。 尾二就諗當啦。咁於是就唔緊要啦，咪繼續打網球咯。啊，佢有冇喊到？啊，有冇喊我唔知啊。 哇，咁又身體操，又柔道，又網球啊？ 係。先身體操，跟住網球，冇即係柔道之後就冇玩身體操啦。跟住就網球之後就冇，如果冇玩柔道啦。 哦， 即係轉係咁轉啦嚇。咁、但係佢就中意網球嘅。咁其實佢一路佢都想一路打落去嘅。即係索曬一路想打落去嘅。咁如果唔係舉辦即係嗰時叫鳥居辦 Forty Six 啦，做喺仙台搞 audition 咧。招成员咧、可能佢都一路打网球，到佢加入网球队，跟住就做网球公司，而家可能变咗咁即归啲 friend 噶啦，变咗系、就日本网球女将手谷西即咁样噶啦，变咗系、望系咁望啦 咁啊，我谂都红噶，到时仲红噶，全世界识你小学生到时。 到时 系。到时啊，喺赢一大赛就 系 咯。 啊，不过就一再功成万骨枯，你知啊呢样嘢系咪先？咁啊，都输到叹叹腰，跟住翻得折，再做教练又唔定系咪先？咁啊，咁跟住就喺2015年嘅时候，咁啊鸟居办招生啦，咁啊招会员啦，咁啊喺仙台，咁七月份啊，七月嘅时候，咁啊搞咗几次嘅，咁啊。福冈一次，东京又几一次，跟住啲大阪嗰啲一次咁样，跟住仙台咁样嘅，咁佢就系仙台就嗰度就入嘅，入咗之后就赢咗，咁咪开始而家举办嘅生涯啦，咁样啦，咁啊一路以嚟都系选拔啦，冇咁基本上举办全员选拔噶啦，基本上好过 AKB， 好过 AKB 好多噶，好和平噶，所以啲冇乜是非，一全员都选拔啊嘛， 系啊， 咁啊最多系即系除咗陈斌呢度第一次，除咗陈斌呢度第一次冇之外，因为未啱啱加入，同埋佢系平板佢，得佢一个咁样，咁啊啲看自己上得先啦，嚟平板嗰啲评价嗰啲就下一张先啦，咁下一张就 下到依家都未有 咯，到而家咪做埋看自己啦呢度就 系啊， 咁啊阿首西就一路都系咩，但系佢一路都系中间，即系第二行中间位啊，第二行侧边啊，跟住就试过最试过有一次第一行边边系咪负担啲 session 第一行边边啊嘛， 负担啲 session， 负担啲 session， 你睇翻企啲卡卡拉尔咧啲坐位，其实就系嗰啲排位嚟噶嘛，一样啲排位，所以系啦，应该系啦，第一行未啊，有负担啲 session， 因为。系啦，应该系啦。咁跟住不協和音就第二行中间啊嘛，即系平手后面啊嘛。 平手后面。 咁其实佢个位置一路都唔差嘅，分槽就即系即系你基本上你数举版嘅平手咧，卢尼加大小姐，跟住你点样数到分槽，跟住就 分 槽，跟住就轮子噶啦。跟住先系咩合杯争嗰啲已经好厚噶啦，已经系坦白凭良心讲，咁啊。咁啊，跟住入咗之後，跟住咪係咁，即係嗰個節目係咁發嗰啲 character 咯。咁就一個唔認輸嘅性格啊，輸俾阿 U 賢鵬喊啊，因為嗰個就出外景嘅，佢特別對外景出外景好執着嘅，即係其他嗰啲其實其他嗰啲都冇乜嘢嘅。 咁一路咁出外景梗係好嘅，一路玩一路 係啊，出外景又玩啊嘛。咁跟住就跟住 大家都玩得開心啊，嗰日。 咁跟住嗰日運動會啦，咁運動會咁就係贏第一次運，即唔係第一次運動會，係第二次運動會喎。其實有三次運動會喎舉辦，第一次就係全部分開嘅，個人嘅， 係個人賽， 個人賽嚟嘅，全部都個人嘅，就好正局嘅，好悶嘅嗰個。咁跟住第二次咧就係阿家井同佢，即係家井就藍隊，佢紅隊啊嘛，吉治同埋呢個和平主義啊嘛，第三就係漢字嗰度評價佢啊嘛，跟住第二次嗰個其實就係基本上就係叫做咩叫做慢叫做咩慢聲推佢首西啦，基本上首西係舞台噶嘛，嗰個節目係，所以做首西反而一定要睇呢、這個。由头到尾都带得好出嘅，其实咁就好可惜就系拉尾输，其实拉尾嗰个咧就其实拉尾个嗰个接力咧， 接力赛 俾阿其实即系凭良心讲系，因为佢个 team 吉子咧就系 Osaki 喺度。所以先大镬嘅啫，如果 Osaki 喺隔篱咧，就成件事要改写，基本上。但系点都好啦，阿关松好尽力，因为其实系输紧嘅，因为 Osaki 你知 Osaki 嘅 Osaki style 扑街噶嘛，佢嗰种跑法 唔正常 嘅，唔正常啊嘛， 就下就下都系跑步，即系行路似行路多啲， 鞋嚟嘅， 系算啦， 夹点啊，咁咪就输好远。输好嗰、那个就输好远， 输到好多。 隔篱嗰个好似系 Lelu 嚟添，咁啊 Lelu 快跑到快， 咁啊好明显，咁啊输一个圈咁就 系， 咁啊，咁跟住就好最后先至阿君曹到 U 二磅，咁就其实阿 U 二磅就有优势，其实君曹系好。 Punch 系后面咬住阿 U 二旁嚟追嘅，咁、嗯、最后尾就真系输个马鼻，即系其实好唔抵嘅。咁、所以阿 Punch 就喊到黐肺，就话、欸：我要出外景啊！点解呢个接力赛系决定晒一切？你究竟其实搞啲乜嘢噶？我好想出外景啊！都系咁喊，跟住一喊咧，睇个侧边嘅画面咧。就本来咧，实际上都好严肃嘅，一手一西喊，大家唔知点 handle 啊嘛。跟住咧，我见到栗子喺后，栗子喺侧边笑咯，后面。跟住咧，阿苏佳神话咧，冇唔敢笑啦，系其实系咁咧。跟住咧，一讲到话我要出外景啊，嗰下咧就全员爆笑啦，开始吓。即基本上隔離阿 Lisa Kun 啦，跟住阿 Lisa Kun 係阿 Lisa Kun Lisa 姐阿道邊理座啦，跟住阿 Lisa 姐啊 Lisa 姐啦，叫 Lisa 姐啦，或者 Lisa 而家叫 Lisa Kun 好正好啲，跟住阿志田啊，佢成集總之爆笑啦，只係講係即係 keep 聲笑，你出外景啫係嘛？啊，跟住咪喺度喊喊喊喊喊咯，咁跟住另外一个就系、是、另外一个咧，其实呢个系好，呢、這个其实都几感动嘅一件事，都系佢喊。 嗯， 嗱，话说咧，每一年都有个测字大会，咁、咧就嗰年咧就系 Futari Session 嗰期嘅，咁咧阿曹操咧就系写个挥字，咁咧就测字，咁点知咧就测字咧测咗佢个挥字咧，即系佢写个挥字就系恋爱运最低。值得桃花运最低，简单啲嚟讲就系、是，咁点解会发觉点解会最低呢，就因为佢写个挥字嗰、那个米嗰、那个米字同埋个君字黐得太埋啦，咁黐得太埋嘅意思咧，开到好埋成隔离咁滞，黐埋咁滞，咁即系话咧，系断绝呢、這个即系断绝异性嘅往来，咁啊就变咗咧就系、是、唔会有人中意噶啦，咁样即系佢。即系佢自己，即系佢冇话就系佢自己去封闭咗自己。咁、跟住咧， 测字嗰个就系咁样讲嘅。 测字嗰个就咁讲嘅。咁、跟住阿手失就喊住，我可唔可以撕烂佢啊？我可唔可以撕烂佢？喊啦，跟住话阿土田咪话佢，挑你角色小百合嚟嘅咁啊！你角色小百合，一角色小百合系以前小巴队有一个出名唔认输嘅，同手失一样、一样性格。又系睇翻又系输到喊嘅， 佢好似本身都系小猫队个饭嚟噶嘛，我 系啊，佢系小猫队饭嚟噶嘛，所以咪即刻熟晒咯，记得 number 嘅人哋， 梗系记得 啊。咁跟住好啦，跟住 我谂起雷良老豆又系小猫队嘅人， 好多好多 好多， 因为当年系得小猫队系组合嚟啫嘛， 系啊系啊，即系咁多人啊嘛， 咁多人啊嘛，系啊， 同埋每个成员都 number 嘅，即系唔系 IDB Yuki Lin 啊、阿卡兰唔系呢啲啊，即系 number 即系八号、九号咁样，咁嗱咁跟住。之后阿手西就出到个 blog 啦，个 blog 就咁写嘅，就话你大家睇到大家睇到嗰段片啦，我多谢大家嚟睇呢个节目啦，咁但系咧都大家都睇到我喊啦，咁啊好对唔住大家见到我喊咁啊，跟住就更加咁相信咧，大家咧都见到，相信大家个头咧都有好多个问号，咁点解无端端喺嗰个场合度喊咧咁样样？咁第一就系自己唔认输啦，呢个就第一样嘢。但系比起唔认输，最令自己唔开心嘅就系话，佢知道完佢喺个节目之前咧，咁就解释咗咩叫做运，即系测字嘅运系乜嘢嚟嘅。之前系佢系唔知嘅。原来咧，所谓恋爱运咧，除咗系恋爱之外咧，亦都系解人缘，亦都系解人缘，即系解 fans， 即系放你个 case， 即系 fans。你冇恋爱运唔够咧，即系你冇 fans。 即系我哋讲嘅桃花运啦， 桃花运， 即系我哋桃花运唔一定净系讲系爱情噶嘛，情爱噶嘛， 系啊，仲有人缘噶嘛， 系乜嘢噶嘛？ 即系首先系冇人缘，咁冇人缘就冇饭，咁佢咪惊咯？ 系 即系佢咪话啊！我冇饭诶，乜嘢冇人中意我，乜嘢就好担心啲人会离佢而去。咁所以就唔开心，所以佢就 起码一个唔会先啦，呢度起码 系一个唔会啦，傻嘅，即系傻婆嚟嘅。诶，真系啊，起码一个先啦，呢度系咪先？ 起码一个唔 会啦。 佢会嘅话，阿手细唔紧要，我帮你一巴冚埋佢啊！ 系要啊！嗱，咁跟住《泰伯游记》咁耐有冇变过啊？ 冇， 都系咯。咁齐藤有鬼都摆到而家，何况你手屋西，真系啊！死咗嘅我都摆而家，我话俾你听，我4月8号嗰日 晏昼先去，我就因为上昼去拜嗰、那个 哦，长情啦，得啦， 我长情噶嘛，出名长情噶嘛， 喂，做得你老婆真系冇得顶啊， 梗系啦，梗系啦，啊，不过冇银啫，最衰， 啊唔系， 啊唔紧要，佢养我， 系喎，佢有钱过你有乜所谓啫， 佢养我，啊，哎， 啊唔 系，哎做，哎。你话入井奸井定入井手嗰个，你已经入井手嗰个入井奸井啦。入家做奸井，压力大好多，你知道吧？ 人哋贵族嚟， 讲嘢都唔同啲啊， 优雅啲， 优雅好多。饮茶都优雅好多，要咁样样坐喺嗰度，要坐喺嗰度慢慢饮啲英国红茶咁样饮噶，大佬食 high tea 啊，人哋。 我哋有啲咁嘅咁粗嗰啲， 我啲咁粗嗰啲，咁手细啊好啲啊，食 pizza 啫嘛，大家都食 pizza 噶， 攞个火炉去， 攞个火炉好 pizza， 系咪先？不过要帮手劈柴啊，你要帮手。 得啦，呢啲慢慢嚟啦，我做尖嘅。 得啦， 以前就话唔得啫，系嘛？咁啊，好啦，咁其实 咁啊，希望下次又唔使我帮你搬行李啦。 OK， 下次都叫轻啲。 哦， 咁其实嗱，咁其实嗱，一路咁啊，一路睇到佢睇到佢个呢个 character 啦，一个认输嘅 character 啦，咁啊，直到佢啱啱呢一次运动会啦，即系平板对举板咧，就开始都分槽认输啦，好似分槽认输了咁样啦，好似系，哇唔掂啊！隔篱嗰个唔系隔篱嗰个超掂，喂我唔掂，咁样咁啊，成日都讲话我唔掂，太劲啦隔篱嗰个，跟住就字幕打咗分槽认输了啊嘛，啊即系个绿色字幕绿底白字嗰右手边嗰个， 我知 分槽认输了啊嘛，跟住即系知道啊，君曹你终于长，即系觉得君曹长大咗。以前就咁样喊，以前真系坚喊啊，大佬嗰镬系咪先？冇得出外景坚喊。跟住咧，你睇到其实慢慢咧，都知道即系放得开嗰个胜利啊，放得开心结啊，呢啲嘢慢慢放得开。面对啲嘢就太多，咁跟住咪睇佢可以进步咗。跟住我今日我咪见到佢就话你大个女咯，我话手好犀利大个女咯，话你乜嘢？虽然演到最后环球片场，我都喊。咁但系嗰个系话球片场嗰个系咩啊嘛？一开波就喊，我冇得去噶啦，咁我实冇得去噶啦，咁样即系好悲观噶嘛？佢系即系整好几好悲观噶嘛？跟住就喊啦嘛，已经开头即系阿泽布同埋土田就话今日系突击检查突击节目，我哋去环球片场，但系得录影，跟住阿手势已经即刻喊啦，系嘛？我实冇得去噶啦，咁啊，跟住咁跟住就喊啦，已經跟住你努力啊！阿土田咪話啊，唔係阿澤部咪話你努力咪得咯咁樣樣。 啱啊！ 跟住咪喊啦，跟住就咁但係呢個咧，呢個喊咧係個節目效果嚟嘅。我相信係一個節目效果嚟嘅。佢 character 要咁樣做啊，你唔通戇居居咩？係咪先？佢要嗌定先，因為佢睇到個節目效果嚟嘅，因為第二幕佢笑嘅。對但係一定去唔到，一定去唔到嘅。嗰第二次佢講一定去唔到嗰句説話咧，就係笑嘅。咁但係佢要做落去啊嘛，跟住最後咪話咯，最後嗰幕佢都係輸嘅。啲真係節目效果嚟嘅，邊有理由你環球比場佢有一個題目，佢寫要你寫咩交咩人物啊嘛，最中意卡通人物啊嘛，你寫叮當先得㗎。 我见到有个 仲一个仲癫， 写最佳嘛， 又写米奇老鼠，嗰个叫做嗰个好似叫做好似系阿米啊，唔系阿米，唔系阿米，阿长泽嚟，好似系 长泽中咩？ 就拉拉狂嚟嘅，拉拉狂嚟嘅，成 Mickey Mouse 顶你个肺，跟住隔篱嗰啲都隔篱都唔乜嘢啦，一个系填面包超人，阿手细系填叮当，得啦。 啱啊！ 咁咪一个节目效果咯， 算啦， 又系一个节目效果咯。正常。最后尾话，最后尾激佢，就系激佢啊！系阿土田激佢，都宣布晒边个有得去之后，跟住再佢再问阿守华你点睇呢单嘢？跟住阿守华话，跟住阿曹操就话：你唔好问我啦，你问我喊噶啦，真系喊啦， 真系喊俾你睇， 真系喊俾你睇咯，好好笑。 我觉得其实佢所谓去环球边，就系想顺便玩埋一份啫。我觉得 佢根本就系想去玩， 系想去玩， 佢根本就想去玩。但系其实我又谂，跟住咧，你睇翻佢再翻大啊，嗰个阿米啊，阿米咧，阿米谷奈奈美咧，佢咧就系都系阿米谷奈奈美同埋阿柯达拉拉都系拉拉产时，即系化身组合啦，都系。咁阿米就话我大阪人，去到 都得去，去得。 唔系，佢好想去， 好想去。 我大阪人，如果你揾我嘅话咧， 做响度啊，唔在话下。 开住埋， 俾埋屋企你住系点话啫？ 系啊， 都冇得去， 都冇得去。系， 你又好笑，你又好笑嘛？ 玩到咁大都冇得去， 玩到咁大都冇得去嘛？跟住佢最后咪去，跟住咧就阿石心红花就最后就打动咗，打动咗阿边个？ 系啊， 就变咗就本来其实本来内定嘅。本来内定就我觉得就冇石心红花嘅、 嗯， 我觉得系一定系大小姐， 大小姐 order 一定有啦， 系呢两个一定有嘅， 志田同埋阿 Yui Bong 嘅，四个嘛，跟住就加咗，跟住咧就冇第五个嘅，点知就有石心红花先再，我觉得 Yui Bong 内定嘅。 Uniball 唔内定嘅， 跟住佢临时加 Uniball 嘛， 临时加 Uniball 啫嘛。 喂，佢最后系临时加 Uniball 啫，因为最后都石生红花，我唔 石生红花先嘅，跟住最后尾加嘅。 应该系你见到嘅效果就系咁样咯，即系一见到嘅画面就 系 咁样。应该 系咯， 其实我都唔系咁嘅，我觉得因为阿泽部好石 Uniball 啊。 哦，呢个可能其中一个咯， 小林由依。 哦，小林由依， 佢好石小林由依，小林由依家境麻麻，咁就 同埋都系住都系奇肉嘅， 都系奇肉啊嘛，大家自己有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所以咧去到咧，即系有一次啲圣诞节咧，讲圣诞节点样过，定系你相唔相信圣诞老人？有一集咧，阿 Uniball 就话我冇噶， 我冇噶， 我因为我都冇点样过圣诞咁样样，最多都系买啲 Queen 俾我咁样样，我买个 Queen 俾我就连嗰个雨连个装后水嗰个都冇，咁结果阿泽部买装后水俾佢咯，佢做圣诞老人咯，阿泽部做圣诞老人买俾佢咯，特登买俾佢嘅，虽然其实唔系买俾佢嘅，其实系泽部代言嘅，咁大家都有心啊 ，OK 系咪先？咁泽部好锡 Uniball， 泽部好锡 Uniball 同埋好锡阿金泉， 好多咩 好锡全全。 呢啲咪识做咯，呢啲咪识雕咯。系 阿泽部好锡，泽部好锡阿边个？阿边个就阿土田就锡阿黎家， 系啊， 同埋 你见阿土田同埋点样 斗都知啦。 喂，配音啊，顶你个肺！黐线，好笑又啱喎。佢又 喂有好笑嘅，做多个效果又出，做咗多个效果出嚟又几好笑。 有好嘢喎，发晒手啊！阿土田嗰个 系啊，好好笑。 但系就阿手嗰啲。阿曹操嗰啲强啦，唔使人锡啦。 系嗰啲就唔使啦，自己自身啦。 栗子就阿土田都锡栗子嘅， 都锡。 土田锡栗子嘅。 古天太郎啊嘛，其实叫。 古天太郎佢讲啊嘛， 佢 跟住就将你有栗子。 唔系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嘅，有栗子就俾佢嘅。 吓，有你做啱，你做咩？好似狗，当佢系狗咁啊，俾栗子佢食噶嘛。好 好礼啊，奖励小朋友啦， 小朋友啦，当佢小朋友噶 啦。 乖乖乖乖乖咁样样，咁就阿曹操就冇嘅，就曹操就 披萨，你边度攞披萨俾佢啊？ 曹操冇乜嘢特别，冇乜特别嘢， 冇特 别 嘢 嘅，所以就冇乜特别呢啲食嘢嘅。佢自己 即系个 character 就冇佢哋咁出咯。 佢唔系佢。咁都下下都要同人对决，下都要赢咩？ 我知，明白。 咁佢已经有个公式对手叫此其亚实噶啦嘛。平举嘅， 平举嗰边。 此其亚实系边个咧？当日阿平手又要提翻嗰单嘢。阿平手咪俾人即系俾人 俾人掉燃烧弹， 燃烧弹嘅 烟雾弹 嘅 照明弹 嘅。平手隔篱系佢嚟， 就 系 佢嚟 两个， 佢两个一条 lift 嘅， 一条队嘅。 佢吓亲嗰个嚟， 就吓到佢 痴痴呆呆， 就系痴痴呆呆。阿平手就呵佢，呵到 唔系呵佢，佢呵好似志田爱佳同 志田爱佳嘅个濑屎啊， 系啊， 志田爱佳。 隔篱啫嘛， 其实志田爱佳讲开，唔系手势一啲都唔 S， 一啲都唔难，佢好佢其实佢系暗哑底，佢嗰啲 S 咧，即系佢嗰啲哈哈霸霸咧，即系佢少哈哈霸霸少少强嗰啲咧，佢其实系初期嘅节目效果，其实你慢慢咧，你留意佢个 M， 即系留意佢 M 嘅一面噶，佢 M 嚟嘅咩 ？M 地嘅，你估唔到咧， 有啲嘅， 佢嗰个 block 咧。S 就一定系 S 就一定系 Lisa 姐最 S。 Lisa 姐道边你咗？ 道边你咗一定系 S。跟住佢有个 blog， 佢写咗个 blog， 全全狂爆笑嗰、那個 blog 嗰、那個時啊，阿手西藏負責啲 session 嗰個時候，跟住咪爆啊，俾阿平手鬥面啊嘛，跟住好開心啊，鬥面，跟住死人雜報喺度喺度話阿哥酷熱吉他咁啊嘛，係咁鳩叫啊嘛，即係幫阿手西嗰段 blog 咁樣照讀係鳩叫啊嘛，跟住阿隔離嗰個大個土田話阿雜報讀得啱唔啱啊，跟住阿曹操講啱。我段嘢睇翻啦，最好笑嗰段嘢，跟住好似咸股咁样嗰段嘢，好似跟住阿李沙官出场啦，咁阿李沙官啊揽住手势嘛，跟住就话阿李沙官揽住我啊，我被佢揽住啊，好开心啊嗰啲啦，跟住咪喺度叫阿就话帮手勾叫啦，跟住又斗又有又斗面啊。即系滴佢块面咁样，滴佢块面咁样啦， 咁样 滴佢块面嘅啫，又好中佢好冧噶，同埋有一次 care bingo 咧，要扮阿志田扮卡莉丝啊嘛，扮女仔啊嘛，跟住阿志田，唉，我识你咁耐，家知你傻窿嘢噶啦，兜面得于望人兜你手洗块面，阿手洗定咗眼，一望就系死人眼定住。乜都做唔到，冧到爆啊！佢上台，受到不得几好， 都几瘦嘅， 好瘦啊，瘦 M 嚟嘅呢个， 差唔多， S 就佢运，我都后屘我都研究个原因，理解个原因，因为佢运动型，佢始终系运动型，咁所以就系一个大家个由 S 嚟做强势嘅形象，但系佢有时佢喊起上嚟。佢意外地容易喊，意外地容易喊，是初期添，又即系一输啊，或者啲咩就喊嘅，顶唔顺就喊噶啦。 喊到， 同埋有一镬，佢系佢真系佢一个 S 出咗嚟，话说食辣嘢，食辣嘢，食一个辣到发瘟嘅麻婆豆腐，嗰四川佬黐线嘅，即系个十级辣嘅麻婆豆腐，阿杂布同埋土田咧。我唔知佢本身系唔食得辣啦，或者节目效果啦， 都 得嘅呢个食唔到嘅，芝士冇可能食。 真系正点可能食？ 一个系热住嘅麻婆豆腐，仲要十级辣，我听过。咁啊闻到好劲嘅啲味咁样样。跟住手西啦，阿黎家啦，跟住仲有唔知边两个唔记得咗啦。咁啊手西就，哦嚟啦，咁啊死啊，跟住食缝咁食晒喎。食完跟住咧。跟住就要扮可愛，因為佢土田就揸住支煉奶嘛。如果你怕辣嘅話，你又扮可愛咁啊，一次機會就扮可愛。你扮可愛之後咧，就俾個一啖嘅咁樣就解辣嘅呢個，其實解唔到嘅嘥氣啊。 所以咧 做完之後，咁啊一食完，跟住手勢咪贏咗啦。咁贏咗之後，跟住咪你扮可愛啦，咁啊扮可愛咁樣。跟住咧就食嗰個嘢啦，跟住手勢喊啦，無端端做咩手勢無端端喊嘅跟住。好辣啊！好辣啊！跟住咧，辣到点？跟住仲有一镬嘅，仲有一个比赛嘅。之后咧，有一个叫长滨 Lelu 嘅人，后期事后讲翻，同阿手西喺度嘅，咁啊一个电台节目讲翻，当晚录音之后。 录完节目之后， 有西入咗医院， 直情入咗医院，系。 喂，唔好笑啊！唔好笑啊！ 我明嘅。 唔好笑啊！千祈唔好笑啊！哇，你现场睇落嗰个乜嘢啊？胃穿窿啊！入医院啊，大佬。 哇！ 食唔得辣啊！ 太过辣嗰一个肠胃真系受唔住噶， 一下你受唔住啊！你有时啊，食啲乜嘢？你好耐冇食啊！你食翻辣，你肚屙到趴喺度啦，屙到黐，屙到个胃滚啊！ 会噶， 肠胃滚噶。 你如果咧，你食如果一次过食咁激咧，你个肠胃刺激唔到咧，你真系一次过屙。唔系，如果你便秘咪啱。 咁我知咪便秘啦， 唔知啊， 我唔知咪便秘啦，总之佢喊啦，咁啊一喊就有饭噶嘛， 得 啊，咁啊所以就 所以话女人嘅眼力系非常之强， 但我唔系因为手哥星嘅眼力而做佢 fans 啊， 明白 唔系啊 ？OK， 我系嗱，最后我讲我点解会发生， 你讲一讲， 都系你啦 ，OK， 都系你啦，都系你啦，你有咧，话说又話說咧，回翻帶啦 ，AKB 嘉年華有一集咧，阿 Harry 哥咧就喺度講舉辦，係 啦， 咁我唔喺度嘅， 你唔喺度嘅， 咁咧就講舉辦嘅握手會點樣勁，哇，咁我睇翻以前嘅 AKB， 我諗翻 AKB 啲觀點啦，諗翻啲劇場啦，諗翻握手會啦，兩個字可以形容凋零，嚇。我真系想怀念翻，我想翻返去嗰个时代咁样样。咁啊谂，咁啊 Harry 咁讲一讲，灵机一触， 系、哦，我使乜要翻去嗰个时代啫？佢举把咪得咯，即刻睇到啦。结果真系俾我睇到啦， 系真系睇到啦。 多谢 Henry 啦呢个就咁咧，咁嗰个举板，举板大晒咩？咁系咁举板都要有人噶。咁、我当时我就识边个啊？平手咯 ，Lelu 咯。金泉又为咯，金泉又为我都听个名啫，我听个名啫，咩样我唔知噶，吓咁同而家唔知，我净系知平手咩样咯 ，Lelu 我都唔系好知啫，阿 Lelu 我系唔知嘅，金泉更加唔知。 Lelu 嘅话，其实我哋曾经都讲过嘅，不过嗰时你冇印象啫。 系咪？你话我知边个 Lelu 啊？但系我知边个 Lelu 个样啊？我唔知 Lelu 咩样啊？我净知 Lelu 呢个人啊。 知嘅，我就未见过样嘅。 啊，未见过样嘅。咁跟住咧，我咁啊系诶，咁啊睇，咁我加睇一件事，我加睇公式照噶啦。 嗯。 咁啊，一睇，我真系冇睇其他、啊，我只系睇几个啦，咁样样啦、啊，可能阿间姐嗰啲我唔知啊，冇乜印象。 系， 跟住睇一个女仔咁熟面，咁正嘅个女仔，啊嗰时即系嗰个咩相咧，嗰张系佢哋入啱啱做咗第一集，啱啱入团嘅时候，穿着西装嗰个时候， 嗰张公式照， 嗰张公式照。咁啊，嗰时阿沈旭西咧，个发型我好中意嗰个发型嘅，我好中意个样，我好中意呢个样嘅。啊，呢个女仔系边个？呢个女仔系边个？跟住我查，哦，佢叫沈旭西，记住呢个名先。跟住咧，咪开始去睇好多，咪睇好多佢嘅故事咯。 嗯， 啊，咁啊，跟住就，哦，约佢个军曹咁样。 O K， 啊，约佢唔认输嘅，会喊嘅，咁啊，睇一睇啦。跟住， 阿 Tim 系中意呢个狮子正正大和虎子 feel 嗰啲 member 啊，我都中意呢样。咁但系我又奇怪，如果我系中意呢啲 style 嘅，点解我唔系家姐有香咧？因为第一个见，喂，我就好衰嘅。如果我见到嗰个系间仔有香咧，我可能而家就大小姐饭噶啦。因为我哋见到嗰个手势， 而家都系 嗰个样。而家我哋而家都系大小姐饭，即系冇咁咩啦。即系我如果讲我好多啦，基本上除咗志田同埋阿原田葵之外，咩都系啦。基本上我呢排我都留意阿呢排我中意啊，呢排我留意阿米同埋阿沙哥咯，阿拉拉哥咯，中意得意，一两个一个山形人，一个大阪人都系非常之得意，同埋京子啦，呢个知京子啦，呢排京子系京子系又好玩，又系唱歌，又系好歌技，佢真系唱中心名菜一流。佢个声线独特 系啦， 好有磁性啊，把声好似我哋咁低啊，好正，即系我有少咧，我唔知，我有少少似。嗰種 feel 啊，係唔係100%似，可能得六七成似。嗰種聲線又或者嗰種 feel 咧，嗰種大喇喇咧，係少似松珠噶， 都有啲似。 係啲似松珠嗰啲大喇喇嗰啲成嗰啲樣嘅，啲嗰種聲啊，因為松珠嘅時候好豪噶嘛，有時係。 都係。 啊，咁我雖然我阿陳麗娟似得啲似呢只，話佢又佢有心啊，畫又搞呢啲。上次有讲过啦，齐齐京子有个你握手佢有个圣诞节啊，今日圣诞节啦嘛，咩玩啊？ 即逢圣诞节就有啲搞下啲 get 咯， 就搞啲 get 啊，搞啲嘢咁啦。即系齐齐京子中意玩呢啲嘢，最好同我讲拉面啦。咁啊，首西就其实首西又唔使话特别去戳啲乜嘢嘅，其实佢叫神噶啦。其实不过咧有样嘢就系、是，如果你讲唔完咧，有啲即系冇办法啦。屌你知穷啦，我哋咁啊， 诶，冇咁讲。 咁啊，就偷偷一张啦。唔系穷，系冇，系唔够运。咁咧就张张个抽西，我张张我都收三张，就次次仲得一张两张。咁明啦。咁啊，一张嘅时候讲唔到一句啊，或者乜嘢咧，打八折啫嘛，话十字得八折啫嘛，后面都系八。你讲唔到嗰个嘢咧，佢系笑住送你走，但系嗰个系好明显一个皮笑不笑啦。但系佢个皮笑不笑系好可爱，即系你皮笑不笑，你见到嘅，好明显一个皮笑不笑，但系冇理由喺嗰个 moment 度笑噶嘛，我咪 identify， 即系我界定为一个皮笑不笑，但系佢个皮笑不笑系好可爱，即系真系笑紧咁样样嘅，咁样咯，吓咁样身咁但系有时即系你倾到或者乜嘢咧，佢明白你讲乜嘢，火焰大悟嗰啲咁样，咁其实如果下次有机会有举办嘅 live， 一定嚟睇。甚至即系如果有机会，即系下次我哋去影合合社会嘅时候，如果遇上举办嘅 live， 一定会嚟睇。如果你见唔到我咧，得一个原因嘅啫，抽唔到。冇钱买黄牛咁样嘅啫。有冇 yellow card 嘅喂 ？yellow card 有嘅， 有 yellow card。佢 yellow card 行程系点嘅通常？ 行程啊，我上次记得一周年嗰次炒到25,000几。25,000蚊， 都唔系好离谱啫。 暂时唔离谱， 暂时唔离谱。 但系依家，但系依家话听讲啲 yellow card 难炒难搞，所以都未必有 yellow card 埋。 唔系而家举，唔系而家系咪举定系奶咧？而家直头 唔系举，唔系奶。依家奶话会有个会有个开奶，就会有个佢哋官式就会开个 area 就放你放飞嘅。 嗯， 但系要原价放飞咯。 系啦， 原价放飞咪好咯，喐佢摆正翻个。 即系话你假设你假设去唔到嘅话，你可以同佢 咩？话就话原价放飞啫，背后究竟有几多交易嗰啲嘢就 啊？唔知啊，甚至啦。 咁有人会好乖乖地放上去嘅，或者系啲好似 Apple 或者 Apple 嗰啲翻新店嗰啲翻新飞咯，咪话卖乜嘢咯？跟住做就做完卖，做即系其实由头到尾都唔完卖嘅，但就好多人都睇唔到，于是就原价放翻出嚟。 嗯、 其实 exactly 就嗰啲嗰啲飞嘅，咁咪做咗条数咯。 系、嗯、算啦， 其实 后话 呢啲咯。咁、嗯、但系就诶，但系冇 fans 冇意思啊，可能个冇 fans 得，我小弟孤陋寡闻，唔好打我啊。OK 啊，咁啊诶，我真系好， 系到时先啦呢啲。 咁嗱，我啊真系好期待，即系如果有一次即系有机会睇举办，我真系好想睇举办嘅 live。因为跳舞实在太好睇啦， 但系今年可惜啦，抽唔到，唔记得再抽。 咁咧你要睇翻最后啦，讲首细，讲翻二单， 嗯， 二单有段有只舞，佢每人都有个 P V 噶嘛，但系陈柏呢度黐线嘅整首化学嘢，整首化学嘢啫。 啊，元素表之歌， 元素表之歌，跟住整英文嗰啲 Come Go Van Gone Do The Thing 嗰啲咧， 系 嗰啲毛鬼烦。咁阿首西咧就整咗个就话啊，你个志愿乜嘢 ？idol 你唔系嘛？你要认真读书咩？都系咁啰嗦啊！首西， 嗯， 咁跟住首西就好猛啦，我做 idol 有咩问题啊？咁样跟住就即系自己纾解下自己，于是跳舞啦。 嗯， 啲跳黑舞咧，就个老师，原来个老师咧，即系喺个首西嘅妄想世界里边，即系陷入咗首西嘅妄想世界啦。讲个老师咧就变咗一个 Michael Jackson。Fila 咁嘅，唔系 Dangerous 咁嘅扮型啊，直头系你知唔知？即系好似 即系白色西装啊， 白色西装啊，亦都似，亦都近期嘅Death the Way，嗰个叫咩？卡西尼富卡富卡尼 Demo 嗰个，即系龙丹举龙， 唔系举龙， 举唔系不如和音咩？ 咩 举唔系不如和音咩？ 唔系不如往四， 不如举四啊？哦，举五啦呢个系。咁举五嘅西装版， 佢唔系风吹啊嘛， 佢唔系风吹， 系风吹。 我成日以为举五系不如和音，举六先风吹。数多咗张单， 数多咗张单， 系西之丽马之列铁， 西之马真系地地就系爱， 世界爱，三就系 第四首，系啦，举五第四不如和音， 不如和音， 第五就系。嗰首嗰首偏心系斯德嚟嘅，系斯德嚟嗰首，系啦。咁跟住就係、是、我同嗰首係單嚟嘅，跟住就係、是、跟住就係係啦，而家出即係將來會出就我哋有機會去握手會就錄單啦， 再去 到時先啦， 到時再諗啦。 咁啊，咁啊睇翻個 line 啦，咁啊，嗰個首世界同嗰個老師出現啦，咁話老師變咗 Michael Jackson 啦，咁啊跳舞嗰個老師跳舞真係好睇，個老師年紀大㗎，阿叔嚟嘅。嗱，嗰其實個阿叔其實係個演員嚟㗎啦，不過唔記得佢咩名，係 算啦， 唔咁咧就跳呢啲嘅。咁咧佢跳舞，跟住同阿手势一齐跳啦，斗跳啦，即系好似大家斗舞咁啊，好好乸好睇，非常老练咁好睇。我 share 出嚟喺个嘉年华群组噶啦，系一定要睇，系太好睇，好靓。所以我都觉得阿平手 solo 之外嘅手势都可以 solo。虽然手势系音乐感麻麻，手势系少数即系当你举办嗰啲唔系吹喇叭就小号，所以个吹小号嗰都乱嚟噶啦，跟住唔系就吉他噶啦，唔系吉他，唔系音乐啊，系跟住就唔系吉他就鼓噶啦，跟住就一系就唱歌好叻啊，即系嗰啲音乐燥艺嘅点都手势啊，同埋啲跳舞燥艺啊，音乐感好强，但系阿昆虫冇嘅。音乐落乐器佢一样乐器都唔识嘅系咪？跳舞佢都系麻麻地，所以佢系练翻嚟。你睇翻佢初初佢第六集咧，企喺 key 听嘅 key 拉儿咧，佢嗰个合宿跳舞彩排咧系慢半拍同埋错晒嘅系，跟住佢系好辛苦去练到，即系高桥南咁样咯。或者游山游衣咁样啦， 类似 啦，嗰种冇音乐感啦， 冇即系节拍感冇咗， 后尾系 train 练习练翻嚟嘅， 狂练啊！佢系佢冇音乐咁啊强，狂练佢系冇咁好睇噶啦，但系系强啦， 嗯， 系好强啦。咁啊，虽然你跳舞点都边个都唔够板嘢有味好睇噶啦，咁啊就系咁，但系你即系偶像，即系 AKB 同埋佢板，你加埋就最好睇个就叫板嘢有味。第二个就叫拍木游记，冇噶啦。第三个，跟住就拍木游记个偏心加上 去。唔系你睇下你中意啲咩类型个舞蹈咯。如果你 嗰啲咯， 唔系如果你系话想睇 power 感强嗰啲嘅话咧，咁其实NMB 又唔错嘅。咁如果你系想睇节奏急速， 节奏同埋有啲强，节奏嚟讲又带啲强嘅，同埋带啲 SKE 就 SKE 同埋SKE。如果唔系食板又咪，如果系咩嘅话，如果系举板嘅话，平手金泉嗰啲咯，嗰啲好睇啦。 HKT 系咪阿 Hanna 啊、 阿沙英啊、 沙英 嗰啲 啊？ 沙英啊， 阿沙英跳舞， 沙英都窄啲喎。 沙英跳舞好叻噶，沙英跳舞唔系沙英跳舞系咪咧？系靓， 靓 啲姿态同埋佢嗰啲动作好靓。 因为手长脚长啊嘛， 手长脚长好靓靓噶，所以要睇下佢啲跳舞嗰个咩，所以就好期待佢啲跳舞。每一个举板嚟讲，跳舞嗰啲真系。我 Saki 跳舞都好睇， 睇跳咩舞啦，咩舞 都系嗰啲，都系嗰啲舞啦， 都系嗰啲舞。 可能嗰啲舞系 out 佢 Saki style， 系啊， 所以跳就好， 就好睇咯。 吉他踏舞就 out 我 Saki 啦，吉他踏舞你知唔知咩先？ 即系咩？ 咕噜咕噜魔法阵嘅吉他踏老板。 吉他踏，吉他 踏， 唉，算啦，嗰啲舞啦， 好新嘅咩？ 好新，诶，九嗰啲舞都有谂啊。 啊，咁啊，总之好，总之好睇到 差唔多 死嘅，咁啊。继续关注十六西啦，咁啊今日咁啊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 呢首歌使唔使整首？ 到时先， 俾你拣下呢首歌俾你。 到时先再 十六西冇歌喎，金泉啦， 唔系拥有嘅， 即系冇一个 solo， 佢冇 solo 噶嘛， 冇 solo。solo 得平手同阿金泉啫嘛，同埋长斌啫嘛。 啊，平手三手 线 咯， 三手线， 咁听三 手线啦。 先 到时先再谂啊，再想 好啦， 到 时再谂啊。 好，拜拜， 咁拜拜，咁下一集见，拜拜。 Amin。